德林早前亦都寻求撤回当日嘅认罪答辩，司法部喺呢个时候撤控，惹嚟外界嘅关注。特朗普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时话：，弗林系无辜，早知道对方会被撤控，佢对此感到高兴。特朗普话：，好多人要为事件付上沉重代价，又形容佢哋系垃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炎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嘅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茂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再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875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1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2，瑞士法郎0.974，加元1.399，人民币7.086，英镑兑美元1.238。欧元兑美元1.083，澳元兑美元0.65，新西兰元兑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69美元，卖出系17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城南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6:08啊，咁啊，当然朝头早啊，有最好就系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喺度嘅，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虽然系朝早嘅6:08啊，但系都已经28度啦。天文台都提咗我哋啦。咁啊，出边大致多云啦，亦都系炎热噶吓。不过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咧最高嘅气温啊，今日咧都系去到咧就估计32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出门嘅时候咧都要防晒又好，或者补水啊，乜嘢都好，要留意住咧呢一个炎热嘅天气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系2020年嘅5月8日，农历嘅4月16日。今天的你啊，又有啲乜嘢工作要做呢？嚟到星期五啦，会唔会俾多啲嘅机会自己轻松一下？定还是工作实在太繁重，需要咧就系继续咁样去拼搏呢？你系属于边一个类型呢？生活我哋好多时虽然都系未能如意，不过未能如意都系人之常情，好似10常8九一样。其实再辛苦，我哋都要继续忍耐。点解辛苦都要忍耐啊？因为我哋有期盼，有期待，我哋等待嘅唔单止系成功，而系成功之前嘅一步。所以我哋等待嘅系时机。 成了依赖， 虽然是旧作，但节奏相当之好的作品，期待它是张敬轩。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大家都知道睡觉之前尽量都唔好食嘢嘛，咁又或者呢就係、睡觉之前呢，如果呢就係食得太多啊，又唔单止会容易令到我哋呢就係肥胖，咁而且呢仲会呢就係妨碍我哋嘅睡眠添，咁进而影响咗呢就係日间嘅工作或者呢就係学习，甚至乎呢就係、引发起我哋一啲唔同嘅问题，好似呢就係、胃酸倒流啊，影响我哋嘅食道嘅危机啊。如果你明知道上述的原因，但仍然没办法就控制得到自己夜晚一定要吃的这个的冲动，这个心情，可能你已经患上了一个叫做夜食症，即是夜晚要吃东西的病症。好了，夜食症就是一种常见但容易被忽略的疾病来的。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夜食症就是一种由生活方式不当引起的疾病，常见在很多譬如捱夜啊，或者咧就系翻夜班嘅朋友咧，好多时都会出现呢一个问题啦。其中咧，女性原来比男性多嘅、哦，咁喺肥胖患者入边啊，有10% 咧，其实啊，佢哋都系有夜食症嘅问题噶。好啦，夜食症嘅患者啊，通常咧都会感觉得到咧就系精神压力大，日间咧就系唔食，亦都咧就唔会觉得好肚饿，即系日头冇乜嘢嘅，咁啊越去到啊个夜晚。出嚟啦，好似寻晚咁样，哇！超级月亮好靓、哦，越夜你就觉得越想食嘢。根据统计啊，咁啊患者摄取热量集中喺晚上6点之后，咁啊夜晚咧唔食就会瞓唔着，瞓觉之前一定要进食，咁啊要个肚咧就系饱住啊胀住咁样先至食饭嘅，咁啊先至咧就唔会出现嗰啲譬如惊恐啊焦虑啊问题，因为佢哋一唔食个肚一唔胀住咧，可能就会失眠啦，出现焦虑。而且睡眠的品质那个质素呢仲会几差添。咁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一日就需要呢就係醒3至4次。做乜嘢呢唔去厕所喎、哦。醒3至4次呢都系进食㗎。咁我哋去到夜晚嘅时候就需要呢可能会搵啲饼干啊蛋糕啊面包等等呢高碳水化合物嘅食品去到呢就係要食㗎。这个呢就係夜食症嘅问题啦。好啦，虽然患者自己知道咧就系食嘢嘅时间唔正常，但系咧就唔食啊，亦都会感觉得到呢啲焦虑。食完咧，佢哋会得到啲满足感嘅，不过咧系短暂嘅满足感，然后随即会陷入一个咧就系充满罪恶感嘅恶性循环。因此啊，夜食症嘅患者往往咧都有咧就系超重嘅现象。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的或者自己啦，甚至乎家人有夜食症的病征出现的话呢，譬如每星期有2次以上，持续3个月，咁应该呢找一些譬如睡眠专家或者精神科的医师呢评估一下，咁稳阵啲会好啲嘅。好啦，夜食症总体性嚟讲有啲乜嘢嘅症状呢，例如头先讲过啦，夜晚需要进食好多，可能会醒几次嘅，食完之后呢就会有啲满足感嘅，食完之后满足感过咗啦就会有啲罪恶感嘅。其实可能呢开头就係因为受到工作压力大，又或者係婚姻唔好啦，失恋啊失业呢啲嘅情绪呢都可能会影响到呢就係夜食症嘅出现㗎，因为佢哋需要靠食物呢去到抚平佢哋嘅内心。 好啦，如果你问到点样治疗方面咯，夜食症咧系一种饮食嘅治疗噶，建议患者从饮食摄取天然高浓度嘅血清素同埋其他嘅营养素，可能咧就系有益嘅治疗同埋减少相关嘅并发症噶。嗱咁啊，喺各类嘅饮食入边咧，譬如杂粮、坚果、水果同埋蔬菜咧，都含有丰富嘅营养素，而不含有咧就系一啲饮食成分，例如系饱和脂肪同埋高糖成分。其中咧就以牛奶同埋佢哋嘅制品，即系乳酪、芝士啊、大豆蛋白、豆类、多种嘅蔬果同埋坚果，被认为含有咧就系丰富血清素同埋代谢产物嘅前驱物嚟嘅。好啦，对于夜食症嘅患者嚟讲，除咗建议咧就系选择含有血清素嘅健康食品之外，有助于咧就系症状治疗，并且享受呢啲天然食品嘅好处，亦都可以咧就系透过睡眠啦、规律嘅运动，培养翻健康嘅体格，去到咧就系令到首先运动令到你减压啦，跟住咧就开始唔使食咁多嘢，问题咧就好似慢慢解决啦。佢哋愿你今夜别离去呢句说话，其实就系同啲食物讲。但系当你开始健康，开始摆脱呢一个夜食症嘅时间，愿你今夜别离去呢句说话系同健康讲。28度，相对湿度86%啊！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陪我渡过了最空虚。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侣，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 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就算提大家啦，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啦。虽然咧，即系八号开始咧，大家就可以稍微放宽下咧嗰个嘅饮食啊，四个人去到八个人咧嗰个规例，但系都尽量咧就唔好聚众啦。咁我哋咧要继续令到我哋呢个成绩表咧做得好先至得，抗疫成绩表啊吓。咁啊去边度好咧？咁啊亦都可以安坐家中欣赏演唱会。讲紧嘅咧就系、是、啊，冇错，郭富城啊，舞动。鼓舞动起来网上的一个就是演唱会，由于就受到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演唱会停摆，当中包括就是郭富城的世界巡回，令到一众的舞蹈员零收入。 Dancer 出身的舞王 Aaron 除了就是已经有自己捐钱之外，也都就是好像上个月歌神许冠杰一样，搞一场网上的免费演唱会先，到时就会跟100位的 Dancer 一起就在天台停车场那里又唱又跳，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就是网上边的直播啦，等大家一起欣赏一下这个的舞蹈。这段时间大家都没什么活动，够钟的时间大家上回有关的 Facebook 平台也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直播。最简单的就是找郭富城自己的 Facebook 啦，是不是？我哋 Aaron 一首嘅作品《无忌》。佢哋朝早已经咧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打紧拳，咁啱啦。6:30之前听住呢首嘅歌曲，可能可以令到你打得快啲啊！太极都变咏春。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7岁休班警员，怀疑他同早前被捕的另一名警务人员涉及的贩毒案有关。消息指，早前被捕的是一名警署警长，两人属于同一队人员。警方星期四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店房间，检获大约值140万元毒品，以及大约27万元现金。拘捕两男一女，包括一名41岁休班警员，在他身上搜出大约2公斤怀疑冰毒。毒品调查科人员调查之后，搜查石硖尾一个住宅单位，检获另外约23公斤怀疑冰毒。怀疑同呢名被捕的警务人员有关，之后拘捕37岁休班警员，所有被捕人士正系被扣留调查。根据现阶段调查，警方有理由相信，至今检获的25公斤怀疑冰毒，同上个月28号一宗超过1亿5千万元的毒品案件有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已经取消中国一些制造商在美国销售 N95 口罩的许可。局方表示，很多这类由中国制造商生产的 N95 口罩火粒过滤效率在测试中没有达到最低的 95% 标准，无法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提供足够保护。英国增至超过30,6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单日新增超过500人，当地在24小时内做了86,000多次病毒检测，连续5日少过政府的单日10万次目标。外相蓝韬文主持每日疫情记者会时话，国内因病死亡的人数令所有国民伤感，在提供足够个人保护装备和确保护理院舍安全方面，所有人都面对挑战。蓝韬文话，政府已经更新科学建议，又认为由于国家一直紧守抗疫限制措施，因此可以考虑下一阶段稳健和可持续的措施。他警告，一旦在放宽限制之后感染率回升，会重新收紧措施。又说，假如民众放弃保持社交距离，病毒会卷土重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宣布，今个月12日开始，莫斯科将会开始第一阶段解除限制措施，恢复工业生产，建筑业将会复工，但所有居民在公共场所、工作地点以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时需要戴口罩和防护手套。除了复工的人，其他人要继续遵守有效期已经由下星期一延长至月底的居家令，只有在寻求急救、生命健康有直接威胁、购买食品和倒垃圾的情况下可以离开住所。市内通行证制度亦都延长至今个月31号，居民乘坐交通工具出去翻工、寻求医疗服务、购买食品等需要办理通行证。市内的商业中心、公共饮食、服务业、文化教育产业、体育业等其他非工业行业要继续停业到今个月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 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咁啊嚟到早上嘅6:35啦，咁啊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都有白权奴陪住你哋，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啦，见到出边咧气温咧都系热热地嘅，一早啊都已经28度啦，唉，咁啊希望今日。即係唔好搞到大家咧，就汗水啊滴到咧個口罩都濕曬咧，咁就好啦嚇。各位聽眾，早晨啦、啊！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有公司咧，咁啊，同埋机构啦，咁啊，有发表咗咧个联合嘅报告噶。呢、這个联合报告讲咩嘅咧？嗱，调查23个嘅地方人民对佢哋所属嘅地区抗疫表现嘅评分。啊，這个评分咧就包括埋咧就系俾政府嘅评分啦。好啦，這个调查咧就喺4月3日至到4月19日咧就展开噶。调查嘅对象咧就包括全球23个嘅地区嘅1.25万位嘅观众嘅，一个嘅民众嘅，研究咧就设有4项关键嘅指标嘅。好啦，有咩4项关键指标呢？第一政治，第二企业，第三社会，最后咧就系媒体。其中啊，政治咧就系对譬如政治嘅领导嘅评分啦，可能会多啲啦。企业咧亦都系指责啊，对于企业嘅领导嘅评分嘅。社会咧就系指本土社区抗疫表现嘅评分，媒体咧就系指啊传媒是否咧就系尽责报道嘅评分嘅。好啦，报告咧就指出，受访者普遍啊对政府嘅抗疫表现不满意噶。喺23个嘅地区入面，仅仅啊只系得7个，系7个嘅地区喺政治嘅得分上边超过50分。嗱，满分系100分啊，分数咧取决于啊，就系俾高评价嘅民众嘅比例噶。以50分咧为例，即系有50% 嘅受访民众对政治领导嘅抗疫表现咧俾高分嘅评价。好啦，简单啲嚟讲，讲下咧呢一个嘅结果啦吓。喺排行榜入边，中国嘅民众对佢哋所属嘅地方嘅抗疫表现咧系最满意噶，得到咧最高嘅整体85分。其中啊，喺政治一项嘅指标上面得分咧系86分噶。呢个报告话到啊，85% 嘅中国受访者相信国家将呢一个嘅疫情咧，喺呢个疫情过后啊，会变得更加强大。好啦，至于香港方面啦，整体嘅评分咧系27分，系23个受访嘅地区入边咧排第21嘅，仅仅啊系比法国同埋日本咧。是高分少少嘅啫。好啦，其中啊，香港受访者对4个嘅指标嘅评分咧，分别咧就系政治11分、企业7分、社会19分，同埋咧就系媒体方面咧系21分嘅。好啦，专家咧就分析啦。啊，对于咧就系呢一个嘅榜单上面啊，好多嘅国家嚟讲啦，呢一场嘅疫情大流行咧，的而且确系史无前例。 政府仍然是逐步接受这一场就是原本真的完全没想过会来的危机。所以呢很多的政府都会受到一个就是叫做公信力受挫的问题。好啦，睇返啲官媒讲咩先。环球时报呢就话到啦。中国人喺拥有评价中国政府嘅最终话语权。除咗呢喺今次武汉发生嘅疫情爆发早期嘅错误之外啦，中国人对政府嘅整体表现呢其实系高度满意嘅。反而呢就话睇得出啦，今次呢美国政府嘅能力呢就欠奉啦。就好似个镜咁样啊，即係反映出呢就睇得到啊，中国政府完全係值得信赖嘅咁讲。好啦，呢个评分入面呢我哋见得到啦。香港呢就係27分嘅。我哋熟悉嘅譬如日本啊16分啦，法国头先讲过呢就係26分嘅。意大利呢就係36分。英国呢係37分。德国呢係41分嘅。最高分當然就是中國啦，85分啦。其他主要的國家呢包括就是譬如馬來西亞有58分啦，台灣有50分嘅，印度呢就是59分嘅。新加坡方面呢其實今次都有不少的疫情咁都是要值得留意喎。佢哋得到的分數呢就是48分嘅。美國的分數呢是41分嘅。好多嘅地區咧，今次都受到呢一個嘅疫情去到影響啦。咁啊，我哋當然想政府係做得好啲，亦都希望有更加多嘅配套。除咗咧就係講緊對於疫情嗰個嘅控制嚴禁佢擴散之外啦，其實咧最重要的一樣嘢都係到底呢一個疫情過後啊，整個嘅經濟復甦方面有冇啲乜嘢新嘅方法、新嘅點子，係可以令到我哋啲市民咧可以更加快恢復過嚟？這個先至咧係之後要繼續著眼落去噶。 停的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的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傻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我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在我的剧中，难免也有失落的时候，哦哦哦，但是我 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执着和冲。或许路的尽头会有彩虹，但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辉哥斯的作品歌名叫做愚公。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没有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们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来到星期五早上的职场 KOL 又来到我们的职场后花园。哇，我见到今日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咦，唔通听得多我哋嗰个嘅Queenie 啊，即系化妆化得多，同埋嗰个感觉唔同晒。除咗有凤眼之外，仲见到你嗰啲身上边嘅颜色，哇，又紫又蓝咁样。你今日衬晒我哋今日嘅花，安安。 啊，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安安。 系啊，呢期我都唔知点解中意啲紫紫蓝蓝嘅色，又系其实咁啱咧，韩国又开始大热咧，咁、最近啲衫咧都系紫色啊、粉紫啊、嗰啲薰衣草紫啊咁样，咁咁啱咧，今次我其实介绍俾听众呢一种花咧，就系、是、大家都可以喺星期六嘅时候真系亲眼可以见到嘅呢、這个假期里边，就叫做凤眼蓝， 凤眼蓝。 系啦，凤咧就系龙凤嘅凤啦，凤眼啦，咁就蓝蓝色嘅蓝啦。有啲人咧会叫凤眼莲啦，又或者叫浮水莲花啦。咁你一听到浮水莲花咧，你就知道呢一种花咧系浮喺水面嘅。 吓、哦， 系啊， 哇，都几特别喎！听你讲浮喺水嗰度嘅，好似荷花咁样咯，咪真系。 系啊，所以咪佢好似莲花咁浮喺水里边嘅莲花，或者布袋莲啊、水葫芦啊，有好多名嘅。咁我俾一张相你睇啦。其实咧，远睇嘅时候咧，佢系好似风信子咁样嘅、长条形嘅，其实就有四五朵好似喇叭形嘅，好似百合花嘅细花组成嘅一朵花。 我都见到啊，佢嗰个颜色咧的而且确几抢，仲要喺嗰啲好多嘅绿油油嘅树叶入边啦。哇，就见到佢。蓝蓝色咁样、哦， 系啦，嗱，你有冇留意过嗰张相咧？其实凤眼莲咧嗰个花咧，其实佢个花瓣咧就好似一只眼睛咁嘅，佢、中间嗰好似眼球， 凤眼啊，仲要系。 系啦，嗱，本身系形状应该好似凤眼，即系向上戚啦个花瓣，跟住咧就系、是、中间好似有个眼球咁，个眼球咧就系、是、紫色嘅、你谂下成朵花系紫蓝色，而中间咧系好似有只眼睛咁样，紫蓝色望住你，其实好得意嘅，同埋佢开嘅时候咧，你唔会怀疑一朵，系成片鱼塘嘅。 系，其实我会觉得咧呢一个凤眼蓝其中一个特色系咩咧？好似嗰啲孔雀尾巴。孔雀尾巴嗰一嚿一嚿，即系譬如以前啲冠咧，咪上面嗰啲孔雀尾，嗰一只 style 喎，但咁当然啦，佢系紫色，但系佢嗰啲花纹系啦，佢嗰个孔雀上面嗰啲嗰条大尾巴咧，佢入边有啲好似凤眼嗰啲位咧，其实就同呢一个凤眼嘅 pattern 咧，嗰个形状咧，好似差唔多喎。 冇错，就系嗰样嘢。咁但系佢特色之处咧，就系佢系一大片嘅咧，去到嘅时候其实好壮观嘅一件事。同埋佢嘅叶咧系佢占叶系多啲嘅，即系其实你想象下一个鱼塘里边咧，成个鱼塘都系叶，好厚嘅，滑嘟嘟嘅深绿嘅叶啦，即系胶质嘅叶，上面系就系开住呢一种花，系好似风信子咁样一柱嘅凤眼花，咁就成个鱼塘都开晒，咁其实个场面好壮观，影相好靓嘅。系啦，咁其实咧喺五月嚟讲咧，就系、是、呢、這个每一年嘅呢段时间咧，喺一个地方咧就近处嗰、个叫做好多香港好多雀仔，就是、天水围嗰个叫做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 系啦。嗰度咧就叫大井圍村喎，咁嗰度咧就好多魚塘嘅，咁、其實上個禮拜咧已經有朋友去睇過啦，就未開曬嘅，咁、因為佢開咧每次咧都只係開一日嘅啫，跟住咧個花咧開開一日，可能第二日就謝噶啦，咁、但係咧佢開嘅時候就好似大家喺荷蘭見到公園裏面全部係鬱金香一大片，咁佢就一大片魚塘咁、樣， 花海咁樣喎、啊。 係啊，其實是一個花海嚟㗎，不過就喺魚塘咯。咁同埋咧，喺呢個天水圍嘅大井圍村嗰度附近咧，濕地公園附近咧，其實好多嘅魚塘。咁嗰度咧，其實係每一塊魚塘都有。有機會係有呢一樣呢呢一個鳳眼藍嘅花喺度噶，好影相好壯觀嘅。已經我諗好多朋友都可能會知道，其實每一年都係有呢一樣嘢。咁就今年咧，可能朋友都可呢個禮拜就係、是、記得咧，佢哋講咗咧，即係當地嘅村民咧講咗話，呢、這個禮拜應該就會開噶啦。 咦？唔係即係聽日咯，聽日星期六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星期六日咁樣。 係喎、哦，哇！咁樣真係可以有機會試一試、哦。 系啦，咁但系呢一种花咧，大家觉得好似好靓咁啦，但系咪大家都好高兴咧？其实对于渔民啊或者系农民嚟讲咧，其实呢一种咧系一种系一种入侵性嘅花。咩、叫入侵性嘅花咧？就是、太粗生，唔系人养嘅。其实呢、這个凤眼蓝 系 佢咧，只不过系 天然嘅。 系啊，佢自己一朵花咧，譬如佢跌咗落个鱼塘度咧，佢自己就会广泛咁样生长，系、好似系一啲昆虫咁啊，曱甴豆咁啊，你沙一个成豆咁样，佢就一沙就沙落成个鱼塘都系。咁咧，其实咧系会影响到咧水底下边嘅鱼嘅生长嘅。其实对于睇个害虫，即系嗰种害有少少入侵性害嘅。植物嚟嘅， 嗯， 系啦，咁所以对于渔民啊、农夫嚟讲，其实呢个都系个烦恼嚟嘅，佢都要清理佢嘅、但系咧，喺观赏价值嚟讲，呢一刻咧就好似好靓咁样啦。 我又估唔到，我见到佢咁靓，我以为咧可能佢又可以令到个鱼塘咧又多啲养分啊，原来唔系，抢晒啲养分，可能佢真系。 佢咧本身就好嘅，会令到啲水咧系会净化水质嘅。咁、问题咧就系、是、cover 晒成个湖面，佢系一啲位都唔俾人哋，咁变咗。淨化咗水質，但係就冇咗佢哋需要嘅氧氣，咁變咗魚塘下面嗰啲魚咧，就變咗係會死啦。 哎呀，咁啊真係變咗魚嚟講啊，真係要多謝佢啊，要撥走佢啫。咁我哋就要幫啲魚咧，就撥開啲花啦。如果咁講，真係 係啦，會有幾個方法嘅。咁有啲嘢當然係人工打撈啦，即係人工鏟走佢啦。可能開花嘅時候就吸引下大家睇下啦，跟住覺得好煩擾嘅時候，就會將佢人手拔起佢啦。又或者另外一種就係、是。掉翻啲蟲落去，等佢食咗呢種嘅植物啦，除草劑啊咁樣，都係會可以除即係掹走佢嘅。咁、但係呢一個咁大量嘅，通常咧而家嘅漁民就俾大家欣賞一下先嘅。 咁但係譬如自己種咁得唔得嘅咧？呢、這個 唔會種啦，你搞唔掂啦，同埋第一你要水嘅地方啦，第二就係往往生得太快，其實係不適宜喺屋企種嘅，通常都係魚池嗰度種嘅。 哦，呢、這個都幾特別喎。 系啊，佢来自咧，其实来自巴西嘅，系啦，咁当年啊，系啊，佢属于即系南美洲亚马逊河附近就好多嘅，当年啊，咁其实佢都有段古嘅，佢1884年嘅时候咧有一个花展，咁咧就喺美国，咁于是乎咧好多当年嘅，即系全部都系当年嘅花展，唔系我哋平民都去，通常都系有钱人啦、 贵族啊， 贵族啊，咁达官贵人啊去，咁其中咧就有啲中国嘅贵族就见到啦，就将佢带咗翻去香港， 中国先。 中国1884年，咁所以曾经大家见到慈禧太后留翻嘅相里边咧，咁其实当年慈禧太后已经有人影相噶嘛，当时 系啊系啊， 咁其实就都会见到呢一个凤眼蓝嘅，喺我哋遗迹里边见到啲相咧，都会见到呢一种花。 哇！即系慈禧都欣赏过呢个。 欣赏过噶，咁当年咧，大家我系欣赏嘅，但系而家咧时势而家，大家都会觉得，一种入侵性嘅食物，嘅植物咧就，你知唔知我哋做咩？而家好多时候咧，我哋喂猪噶，变咗猪杂。 吓，系啊，其实佢好靓喎。 系啊，因为其实佢得个靓字啦，佢会影响咗楼下嘅鱼嘅生长啦，咁、所以咧好多渔民咧都会即系因为佢叶咧其实可以食嘅，咁、所以大家就渔民就会采摘清理嘅时候就将佢喂字太多啦。如果你见到我俾啲相你睇、太多就可以喂下植猪啊，或者系烧毁咗佢咯。 哦，哇，原来都有咁多嘅故事喺度啊！一个咁简单但系漂亮嘅植物喺度，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啊吓。咁虽然我哋就唔种得啦，系咪先？咁但系都可以趁住可能有时间嘅礼拜六日嘅，可以去欣赏下咯。 系啊，啲朋友仔而家疫情好似好咗之后，成日出街啊嘛，唔好成日上山啊，或者试下睇下花啦。但系我又好惊咧，大家涌住影响当地嘅村民。 系啊， 即系大家去嘅时候咧，就即系乖乖地唔好留低垃圾啊，影完就走啦咁样。 系咯，好，咁我哋就。

作曲编曲都系 Janata Kanajo， 另外作曲咧就系 Anna Tingram， 填词王乐儿，监制廖志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李靖君 Get Aw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司法部喺呢个时候撤控，惹嚟外界关注。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时说，弗林是无辜，早知道对方会获撤控，他对此感到高兴。特朗普又说，很多人将要为事件付上沉重代价，又形容他们是垃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啊，我在这里要赞下我妈，在这场疫情底下呢，我同她真的少了见面的，但是不怕，因为她竟然懂得将自己发生的所有东西摆晒上去社交网站上面，同我和她的朋友分享。我简直觉得她是懂得活用这个社交网站，整个人都精灵了和潮了啊。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香港电台特别邀请了本地音乐演出者参与一场在大气电波播放的音乐会，希望以悦耳而照亮生命的音乐为大家带来欢乐，为抗疫生活添一分姿彩。我们在乎你音乐会将会在未来星期六5月9号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隔了3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高大咗啦，靓仔咗啦，又肥咗又瘦咗啦，又吸引咗啦，又成熟咗啦，咁所以成个感觉咧，好似同唔同嘅人做访问一样。我是 Crystal 张文嘉，想知我同3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咁啊，已经由6点去到而家啦，啊。 直播室入边都多咗位朋友、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出边哇，而家29度咯、哦。 其实都热热地啊，今朝早，因为咧可能习惯咗咧，朝头早嗰啲气温咧，通常都唔会话太过热啦。咁、 啊、 但系咧，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我有种觉得咧局促嘅感觉咯。 冇乜风啊嘛？ 冇乜风、啊。 我朝头早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冇风噶。 系啊， 系啊。 咁睇嚟，可能今日嘅天气都系有呢种咁嘅感觉。咁啊，阵间我哋问下 O 啦。 系啊，咁啊，寻日夜晚有冇睇呢个超级月光咧？ 我喺电视度睇咗。 啊，电视有睇咩？ 电视咧，佢有一个小小嘅短片嘅 promo 咧，就影咗，可能系再之前嗰一晚咧，都有少少 个 月亮大咗啲嘅。嘅嗰個嘅景象咯，咁但我自己就冇落街睇，因為琴晚掛住即係湊住個女咧，然之後翻到去咧已經自己好忙啦，急急步行。同埋咧，我琴晚即係見到月光嘅時候咧，我抬頭短短望咧係好多雲喎。所以其實我係睇唔到咯。 尋日係真係超級多雲、所以咧，如果要去睇呢個月光咧，都要俾少少心機啊。 係啊，所以就真係要有耐性，同埋特登要去有個時間先至報到佢咯。如果唔係就可能行過咗都睇唔到啦。 其實最靚，我原本啊就聽即係睇翻啲傳媒講就話係6:45咁上下嘅，即係1845嘅時候咧。好啦，咁我嗰段時間又唔得閒啦，已經 miss 咗啦。跟住咧，等個仔瞓著咗。先至可以咧，就係、是、喂個月光去咗邊啦？一望上就好似 Barbie 所講啦，喂全部都係雲嚟嘅，冇咗先 睇唔到啦。 又講到又超級又食，係佢真係超級，但係俾雲遮住咗嘛。 係 啊，所以我就只能夠喺電視度目睹過一幕咯。 嚇！但我就等咯，我真係喺度等個月光幾時出嚟啊？幾時出嚟啊？等咯，跟住同個月光拍拖都拍成個鐘嘅 啫。喂，你老婆有冇呷醋？ 我諗佢都瞓咗。因为自己一丁友喺度咁， 就喺度等啊！哦，咁你都好有恒心喎、啊，真系。 等下佢啊，跟住又佢耐唔耐出嚟嘅？咁出嚟嘅时候，哇，出嚟啦！影相，跟住，又唔见咗啦，又等咁样，整个过程咧。是嚴重慰問的我覺得。 哎呀，你仲要企喺一個咁有蚊的位置喺度等，啲蚊又好開心。 因為好衰啊！即係我又諗住咧，哎好啦，咁都叫超級月光，咁又有啲報道就話到係今年最後嘅超級月光嘛，係咪？咁咪等咯，你都拉屎啦，咁我都等下啦，係咪？咁我就諗住留個善影啦，影下相。咁但係咧就發現一樣嘢就係，佢除咗多蚊之外咧，我唔可以開燈。 點解？ 因為咧，我一開燈咧，萬一個月光出嚟嘅時候咧。我又影唔到佢喎，系咪？咁我黑咪蚊咁样，啲蚊喺边咧？唔通我真系识听暗器咩？系咪先？啲蚊喺边我听唔到噶嘛？咪唯有成个人咧，成晚又 喐嚟喐去嘛？ 喺度摁啊！ 喂，咁你下一次可以咧，即系拎埋啲健身器材上去，一路喐住一路等啦，横掂都有排等啦，可以做下唔好嘥啊嘛。 系喎，应该咩哑铃啊？ 系啊， 或者喺屋企有冇几？有嗰啲米啊， 系啦，或者如果有啲人咧系添置咗啲跑步机嗰啲咧，咁你可以搬咗上呢个天台位置嗰度喺度跑住等。 系啊，都系嘅。啊，礼拜六日啦，咁大家又可以轻松一下啦，同埋又适逢啊母亲节啦，系咪先？虽然嗰个叫做限聚令咧，或者系餐饮业嗰度就稍微放松咗，咁但系咧大家都唔好掉以轻心啦， 系 咪、 啊啊？ 始终咧，我哋而家个成绩就算系唔错嘅，抗疫成绩表，咁啊继续咧就做好佢啊吓。咁啊有好多人咧都会选择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可能会行下山咁样啦。咁亦都要留意住山径，如果太多人嘅时候咧，都要谂一谂，喂，咁我系咪仲继续上去先？如果多人多到真系好似多过旺角，虽然而家旺角唔敢讲系咪多人啦，多过大家想象之中好多人嘅旺角嘅时候咧，都翻转头啦，搵个第二个地方去到行咯，系咪？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 Toby， 早晨啊！ 早晨 Toby， 系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方面有冇啲咩特别嘅提醒呢？ 今日隧道咧就仍然正常嘅，咁路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啊，咁之后咧有两个爆水管提下大家啦，就喺红磡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學園東街的慢線咧就封閉嘅，咁喺牙前圍道咧都有爆水管，去翻九龍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的慢線咧就封閉嘅，係啦就係咁啦。 就係咁多啊？ 係啦， 禮拜六日喎，咁啊有冇母親節準備啲乜嘢送俾媽媽一表孝心？ 都是吃下饭咁嘅啫，我谂应该， 即 系佢谂应该，唔系你安排嘅咩？ 喂，可唔可以唔好咁行啊？你个人对阿妈 买啲 好少買禮物喎、啊，真係。不過以前就有畫嗰啲卡嗰啲咁樣嘅，咁、啊、但係就開始去到即係個人冇咁即係冇咁小朋友嘅時候咧，就好少再畫嗰啲卡送你。 咁咪唔好畫卡咯，第二樣嘢咯，除咗食飯之外，諗下啊嘛， 即係買禮物咁係嘛？ 唔一定買禮物，可以自己做噶嘛。 系咪？哦，即系做得系有心意啲。 阿 Toby 话：，哇，好多嘢要自己做咯。 喂，其实盆栽都系几好一个礼物噶。 系啊，不过我觉得要睇下你妈妈嘅性格咯，因为有啲人唔中意种嘢噶嘛。咁你送咗俾佢之后，佢、啊、又要打你。 哦， 咁佢到时就打你噶啦。 啊，化妆品啊，面膜得唔得啊？你 要睇下个妈妈嘅性格啊！真系，有啲人又真系唔中意扮靓噶，即系真系好睇嗰个人喜好咯。譬如如果有啲阿妈咧唔中意扮靓，可能通常偏向精打细算啲咧、 啊， 可能送啲超市礼。券咧会实际啲、 哦，又系、哦 啊， 哇 ！Toby 你好多 tips 啊，你睇我哋俾咗几多 tips 你啊， 系啊，我都选择 俾我哋啦。 唔知道你妈妈属于边一个类型咁，如果贪靓嘅话，可能就真系送啲化妆品啊、护肤品啊都中意嘅。如果实际嘅话，我觉得俾钱系最实际。 哦，咁都系，但系如果你话种嘢咧，我谂可能都系买啲仙人掌嗰啲，唔使点打理就比较方便啲，因为咧可能。即系我阿妈都未必好理会啊，嗰啲植物咁样， 系啊，佢会觉得你俾多一样佢照顾咯，仲要 系咯，但系佢琴日好开心，因为有棵屋企有棵植物咧，就有啲芽发咗出嚟啊，咁然后佢好开心，好似真系如获至宝咁样。 喂，你呢头话你阿妈唔种嘢，嗰头又话你阿妈嗰棵嘢有嘢生出嚟咁样， 佢唔系种好多嘅咋，佢净系做琴日有啲嗰啲萬年青咁嗰啲啦，咁、然後就唯一係呢一棵咯，佢好悉心照顧呢一棵，咁就好開心，係啊， 送乜花肥俾佢咯， 係咯，咁你可以送啲周邊商品，例如一個新嘅花盆啦，或者係一啲工具啦，或者好似小白講嘅花肥啦，咁 係啦， 係啊，都可以送個遺產俾佢咯。 好有心思啊！我觉得你真系、 哎，好啦好啦，唔、哎、好再讲啦，唔好笑死啊！好啦，咁麻烦晒你啦。咁如果有啲咩特别嘅交通就即刻走入嚟同我哋讲啦。唔该晒 Toby。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揾翻阿 O 啦。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早晨咁多陈哥听众 ，Happy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啊！我见到你 IG 都有影月光、啊，你都 系啊，因为琴日都有讲过呢个超级月亮啦、啊，咁所以都影一影啊，好似小白话斋啊。真系咧要好好咁样守候啊！呢个月亮咧先可以代表到你嘅心啊！吓咁，如果唔系咧就俾啲云啊遮住遮住。喂，咁其实咧嗰、那个多云嘅情况咧，今个朝头早都继续延续住、啊。咁啊，依家譬如以广播道嘅天空嚟计咧，全部都系云嚟嘅。咁、 哎、 啊，一丝嘅阳光咧可以射到落去大地嗰度啦。咁但系其实都系几多云啊！估计今日。都應該會有啲驟雨，因為今日咧望上天嗰啲雲咧灰灰黑黑嘅喎，咁啊應該似雨雲啦，咁啊唔係平時嗰啲白曬曬嗰啲純粹多雲嘅啫，咁啊仲加上一樣嘢，仲加上一樣嘢咧就係、是、啊，喂好鬼，即係雖然有啲風咧吹埋嚟自己嗰度啦，但係咧嗰啲風咧其實真係好鬼熱喎，真係唔知點、 你有冇覺得好翳焗啊？ 哇，好翳啊！直情咧，依家咧實時啊嚇，咁啊有啲類似懵嘅嘢啦，喺度咬緊自己只腳啦， 咬緊你啊而家， 哎呀， 係啦，跟住咧，其實琴晚咧去等呢個月光嘅時候咧，竟然見到飛翳喎、啊，咁啊 飛翳， 佢 唔通 都已經出動咯喎， 唔通就快又落雨定係天氣太焗啊？都係呢啲咁嘅時候咧，冇耐唔耐會出嚟、啊。 是啊，真是有机会咁样啊，所以呢心机旁边你呢就好留意啦。咁如果今日有骤雨嘅话呢，唔知一阵小白讲详细嘅天气嘅时候呢，需唔需要带备雨具啦。咁今日呢除咗有机会带雨具啦，真係要带多个口罩。琴日呢睇到一篇报道啊，短短用一两分钟同大家讲埋佢啦。就係、是、呢个医学会嘅顾问主席医生呢都讲啊话其实踏入夏天咧，大家特别系香港人咧，就要戴两个口罩，因为咧口罩咧出完汗之后咧，即系你出完汗继续戴住口罩湿立立咧，其实会影响口罩嘅过滤功能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想叫做零确诊啊，或者做好啲嗰个防疫措施嘅话咧，可能啊叫做 lunch 之后啊，或者中午之后咧自己出完汗咧就要换过另一个口罩啦，就唔好出完汗咧湿立立咧继续戴到夜晚黑先，因为咧一日咧净系用一个口罩嘅，咁啊唔得噶。喺夏天方面个情况特别，香港嘅夏天咧又 潮濕啦，又炎熱啦，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少少嘅衞生常識咧，要收音機旁邊你咧好好去喺星期五嘅早上注意一下喎。 係啊，大家留意住啊，我都有個迷思嘅，有陣時喺屋企附近啦，因為住得遠啊嘛，好多人踩單車啊，咁踩單車嗰啲年輕人咧。其實他哋就好聽話嘅，點解聽話呢？他哋戴口罩嘛，咁但係戴口罩咧，其實踩單車，第一我覺得哇，你夠氧氣㗎，你哋 好啦，其實都熱㗎嘛， 係啊，焗住， 焗住唔夠氧氣㗎嘛。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阿歐所講啦，喂，你一路踩單車，一路戴住個口罩，啲汗咧又係俾個口罩吸收曬，咁又影響咗嗰個嘅叫做口罩嗰個防疫嘅功能啊嘛，係咪先？ 同埋你噏住咧，其實真係好辛苦嘅，你會更加黐住塊面咯。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大家要走开或者行开下咁样，又谂住做下运动嘅，都明白嘅。咁啊，闷咗咁耐，系咪先？咁但系都要记住咧，防疫嘅措施咧做翻足少少。如果真系要去踩单车嘅，又谂住戴口罩嘅，学阿欧话斋，戴多几个。如果知道自己当日咧系要全日咧喺条街嗰度行嚟行去嘅，咁啊天气咁热啦，系咪？又戴多几个，咁啊冇他嘅，都系为咗防疫噶嘛。咁如果见到个朋友又口罩湿咗，你又可以即系俾个佢咁样，大家同心咁样先至可以对抗到呢个疫情嘛，系咪？ 冇错啊！ 好啦，唔该晒欧，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又再揾你出嚟啦吓。好啦，今日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啊。欧讲得啱，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吓。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都系准嘅，因为我有阵时翻到去新界地区咧，东北部新界东北部嗰度咧都见到，喂，都系去到34度啊，都几热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咧慢慢。稳定啦，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今天早上咧，晨光大学都会讲下啲环保嘅嘢，系嘛？ 系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我哋请嚟绿色和平嘅代表阿 Kate， 同我哋讲下多啲关于环保嘅嘢咯。咁啊，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 ，Bobby 你好。 哇 ，Kate， 我知道咧，今次嘅肺炎疫情咧，其实对于各行各业嘅打击咧，特别系经济损失啊、经济活动上面咧，都有好大嘅影响。不过对于环保嚟讲咧，似乎咧就系一件好事嚟 嘅。是的，我們都看到很多新聞說，譬如空氣污染好了，因為經濟活動停頓，甚至是見到一些城市的公園或者路上面會見到野生動物，那些人就說野生動物多了地方活動，但其實我們都要看回這些時候，我們經濟最終會恢復的。我們你見到中國它開始開回一些工廠的時候，其實空氣那個污染很快又出回來，還有我們現在說地球最大的危機是那個碳排放，即是二氧化碳排放啦，温室气体的排放啦，而呢啲二氧化碳同温室气体咧，佢唔会好快消失，佢哋喺大气上边嗰个时间咧，可能系几十年嘅。咁佢哋我哋停工半年啫嘛，佢哋唔会消失。咁我哋开翻工之后，如果大量嘅碳排放咧，会令到呢个情况更加严重。啱啱睇到我哋好似呢一个星期中开始啊，温度去到咁高，其实咧佢亦都系打破咗呢个最炎，即系呢段时间一个最炎热嘅纪录咯。咁所以我哋话咧，其实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咧系会停止嘅。我哋都睇到一啲曙光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另外面對緊呢一個經濟有可能衰退嘅問題，咁香港都聽到個通縮係真係好嚴重啦，嚟緊預計，咁好多國家都一樣嘅，咁呢啲國家咧，好似香港咁，亦都以大規模嘅紓困方案咧，幫國內嘅經濟啦嚟到去渡過呢個危機，咁但系咧，我哋講緊疫情危機會過嘅，咁經濟危機亦都講緊我哋人類永續未來嘅點樣發展啦。咁到底我哋而家面對緊其實另一個最大嘅難題，就係講緊全球呢個氣候升溫、氣候極端天氣帶俾我哋人類唔同嘅災難，我哋能唔能夠透過經濟嘅轉型，令到我哋人類社會走向更永續嘅未來呢？其實亦都好考驗呢啲嘅決策者啊，佢哋做緊呢個經濟紓困方案嘅時候，有冇考慮到呢一點？點解我咁講呢？其實呢，即係經濟紓困方案，大家真係諗自己有冇攞到幾多錢，有冇錢派啦。但如果你成個社會嚟睇呢，而家好多國家或者歐盟啦， 他们呢是发布了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纾困草案，里面讲到的钱呢其实真的很多的。美国刚刚发布了，那欧盟呢都如火如荼地讨论了怎样去到提供一些不同的救助基金。但是呢我们都讲其实很多团体啦，不单止我们环保团体啦，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劳工啊，或者一些比较草根的团体都讲了，如果呢政府继续用这些钱来到去扶助一些大财团，而不是我们小市民的，即是真的失业去到一些真的需要的钱的人身上呢，其实能够助长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和公正呢？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尤其比我们环保团体会特别关注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啦。那碳排放呢和工业啊、商业啊、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之前呢国际能源总署呢都提到啊，全球的政府呢就掉了很多一些低息的纾困方案。咁再加上呢国际油价呢就跌到去负禁制啦。咁企业呢有可能呢会因为这一样嘢呢而转返去用呢个高碳排放嘅能源，即係我唔用返油用返煤咁样。咁呢一个举动呢其实呢係绝对会瓦解呢先前社会即係都鼓吹緊大家向一个清洁啊可再生能源转型嗰一个努力㗎。咁所以如果政府唔考虑呢一样嘢啦，譬如佢话继续补贴一啲用好多化石燃料嘅行业，譬如好似航空业咁样啦，明明可能係鼓励緊大家坐火车嘅，但是你俾咁多补贴航空业嘅话，咁会唔会其实令到成个交通转型上面继续返去我哋以前嘅高碳排放依赖化石能源嗰边呢咁样。咁同埋呢一个呢呢、这个咁嘅补贴如果係继续将去鼓励大家向返一啲高碳排放嘅投资呢，其实我哋最惨嘅结果呢就係、是、我哋会离开我哋当其时讲緊联合国气候变迁嗰个委员会去建议我哋要咧喺2030年前控制呢个 1.5 度升温嘅目标，因为大家都知道碳排放其实就系讲紧我哋气候变化，我哋令到温度上升最直接嘅关系咯。 嗯， 系啦，咁要阻止呢个地球继续热落去啦，我哋就真系要尽快减排啦。 嗯， 咁其实而家好多国家咧真系仲用紧煤嚟发电嘅，我哋香港仍然都有部分嘅发电系用煤嘅。咁我哋要尽快将呢啲煤炭咧转型咗佢。譬如可再生能源啊等等，咁之前咧其实有一篇嘅研究报告咧亦都去提及啊，我哋长远嚟讲咧，我哋淘汰呢一个煤炭嘅能源咧系有正面嘅经济利益嘅，咁同埋咧而家呢个煤炭消费最大嘅国家啊，更加系呢个转型咧嘅最大得益者，点解咧？因为咧有个分析就估计去到2050年啊，淘汰碳煤炭燃料这个的正面效果呢将会令到呢全球的经济产出提升 1.5% 的。咁计计埋埋呢其实每人都有钱赚的。咁另外呢我哋即係而家煤炭大户呢其实就係譬如中国大陆啊印度啊咁样。咁如果佢哋可以转型呢，佢哋呢最赚的呢是个空气污染的质素可以改善。空气污染呢其实是令到人类预先死亡的一个极大的原因。咁当中医药费啊生活环境改善带来的得益呢其实是绝对绝对比而家我哋用一啲所谓便宜但是污染的能源呢多好多㗎。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諗下会唔会真係因为少咗成本啦多咗利益啦，虽然係諗住向利自看但变相就变咗环保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亦都可以多啲注重个环境，唔係淨係諗住到底嗰啲经济成本係点嘅。有时呢都希望取得一个平衡啦，喺发展之余希望个社会繁荣嘅同时呢环境亦都得到保护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星期再倾过啊。 下星期再倾过，拜拜。 晨光大学。 实话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落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命运 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他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心愿永远被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声我愤怒了，对镜连埋笑有 抖音添，对唔住啊！七点半钟之前揾嚟呢首歌曲啊，洪家豪嘅《自问自答》，而家先听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7岁休班警员，怀疑他和早前被捕的另一名警务人员涉及的贩毒案有关。消息指早前被捕的是一名警署警长，两人属于同一队人员。警方星期四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间酒店的房间，检获约值140万元毒品和大约27万元现金，拘捕两男一女，包括一名41岁的休班警务人员，在他身上搜出大约2公斤的怀疑冰毒。毒品调查科人员调查之后，搜查石硖尾一个住宅单位，检获另外约23公斤的怀疑冰毒，怀疑同呢名被捕的警务人员有关。之后拘捕37岁休班警员，所有的被捕人士现正被扣留调查。根据现阶段调查，警方有理由相信至今检获的25公斤怀疑冰毒和上个月28日的一宗超过1亿5千万元的毒品案件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呈阴性。白宫发言人说，一名在白宫工作的军官早前被验出感染病毒，为安全起见，特朗普和彭斯接受病毒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两人目前情况良好。报道说，那名染病的军官是特朗普的贴身保镖。特朗普至今最少接受过2次病毒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白宫上个月初表示，出于谨慎，任何预计会接近特朗普和彭斯的人员都要接受快速病毒检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已经取消中国一些制造商在美国销售 N95 口罩的许可。局方表示，很多这类由中国制造商生产的 N95 口罩，过滤效率在测试中没有达到最低的 95% 标准，无法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提供足够的保护。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咁跟住提翻你啲爆水管啊，喺红磡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学园东街嘅慢线封闭啊，就系红磡道去翻土瓜湾方向，近住学园东街慢线封闭。咁牙前围道都有爆水管，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嘅慢线封闭，牙前围道去翻九龙塘方向啦，近住牙前朗道嘅慢线就封闭噶。咁较早前咧，长沙环道都有爆水管，咁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慢线就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同你 介绍翻 少数族裔 Namaste Balumna 非政府机构 弱势社群都可以喺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嘅开咪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2331-2334，专人同你 介绍翻 Facebook 专页 RTHK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电影《叔叔》的导演杨耀海点请最佳男主角太保哥复出拍港产片。 咁太保咧就系睇咗阿翁子光有一部好早期嘅电影叫做《明媚时光》，觉得好好啊，咁我就揾佢，咁原来佢已经喺台湾啦。最尾咧就俾咗个剧本佢老婆睇，咁佢老婆睇完之后咧就觉得个剧本好好，咁所以咧佢就话有兴趣做。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哲迪斯二台演示。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7点36分啦，今朝 sport 到你喺29度嘅气温底下 sport 下。其实都几焗噶吓，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星期五啊，终于有波睇咯，咁样， 哎，哇好啊，系咪韩国嗰个啊？ 系啦，就系，是，要讲翻声啦，金三二打先啦吓， 系啊，唔准庆祝，不过而家 系六点钟开波啦，咁啊，都可以睇得到嘅，可能你话喂香港有冇电视台播啊？咁样礼拜日嗰场咧，电视台就会播啦，但系其实咧有趣嘅事件咧系。佢一買咧已經買曬成個南韓嘅聯賽㗎啦，咁，不過咧某一啲賽事咧，譬如今日呢一場咧，佢就擺翻喺自己收費嘅頻道嗰度先有得睇。禮拜日嘅時候咧，先喺 85台嗰度可能免費有得睇咯，咁啊，球迷們就要留意住啦。不過你話喂，今日想睇波，可唔可以指下卡啊？係可以嘅，咁啊，因為咧，韓職嘅官方 Twitter 咧同埋 YouTube 咧都可以免費直播嘅。咁今次咧就不受地區所限噶啦，無論你係世界各地咧有嗰、那個頭先講過嘅視頻平台咧，你都可以睇得到啦。咁啊，原先咧南韓嘅職業聯賽咧就2月29號開 lead 嘅，但係咧疫情嘅關係咧，咁啊輾轉之間咧就2個月之後咧終於開打啦。今日咧頭場賽事全北汽車咧就對啊水源南翼啊，咁特登咧都做翻啲功課啦。咁其實水源南翼就係一隊防守啲嘅球隊嚟嘅，咁啊全北汽車嘅功力都唔強喎。咁啊，言之啊，咁好可能 汽車啊，梗係啦，共共聲係咁衝， 咁可能咧就和波嘅意味可能叫做濃厚啲啊。咁當然啦，即係球賽分析咧，亦都唔係小弟嘅強項嚟嘅。不過就揾嚟另一樣嘢咧，啊幾有趣喎、啊！原來咧，南韓方面嘅足球聯賽咧，都幾多花邊新聞，亦都幾多咧叫做污名嘅、啊、一啲。即係從前一啲黑歷史喎、 哦， 有冇興趣聽啊？係啊，咁我最中意講下呢啲黑歷史嘅嘢。不過原來咧，南韓方面嘅職業足球聯賽咧，近十年咧都一直有呢個假波問題困擾啊。 哦，係啊， 係啊，咁啊，一陣先講。喂，點解啲人會覺得係假波啊？你又知，你有份踢啊？你住喺南韓啊？ 其實南韓咧嘅足球或者足球聯賽俾我感覺咧，係所有球員。個拼勁都好強啦、 嗯， 所有球員都好肯走動啦，好勤力啦。可能因為實在所有嘅南韓方面嘅足球球員咧，喺外國揾食嗰啲咧，佢哋嗰個嘅態度都係咁上下。 係啦，咁但係咧喺外國揾食嗰啲咧，好有拼勁啦，踢得好好啦，拼命三郎啦，留翻喺。啊！自己本土聯賽嘅話咧，又係咪真係咁咧？啊！一齊同大家講一講先。喂，點解話會有好多假波咧？因為亞洲第一個聯賽咧就引入 VAR 嘅執法技術咧，就係南韓嚟嘅。因為咧就係想啊壓止咧呢個假波嘅風暴啦咁樣。咁你可能會話：喂，點解會有啲咁嘅事啦？譬如咧2017年嘅時候咧，全北汽車啊對 FC 光州啦，原先個比賽咧。可以睇到咧係4-1大勝對手啦，咁、但係最後出嚟嘅賽果咧，竟然會變咗3-1嘅喎，即係踢完之後嗰一球入球咧係被判無效喎，係完咗場嘅咯，即係完咗場之後，即係 講翻轉頭咁樣， 係啦， 喂，話時話頭先嗰球波，不如我哋作廢啦咁樣， 係啦， 唔係啊嘛， 最後就變咗3-1咯，唔係4-1，咁你話喂呢、這個都唔夠誇張喎，最誇張係上年有一場被譽為咧，即係嗱媒體講嘅咋嚇。世紀假波，咁啊 ，FC 光源啊呢一隊球隊咧喺90分鐘即係加時嘅情況底下啦，仍然咧以2-4落後緊蒲項濟江嘅咁樣，咁進入加時啦，咁你估補時之後個賽果係咩啦？ 調轉咗啦已經。 九系啦， 吓唔系嘛？ 咁你估下个赛果系咩？嗱，即系90分钟，嗱球赛踢到90分钟，即系加时啦。咁可能你话喂，有啲地方或者有啲国家嘅联赛加时咧，或者补时咧，补得好多个，补成6-7分钟噶咁样啦，咁样。咁但系咧，喂补时嘅阶段咧，竟然啊FC 光源咧连入3球，最终以5-4反胜对手。 哦， 系啦，咁啊呢啲。 我估到 知道是因为一鼓作气 啊 再而战三而竭，定还是究竟当中真的有一些足球的玄机在当中，我们猜不透呢，这样 黑暗的玄机在这 里。是啦，咁所以这个都几有趣味啊，咁啊不知道会不会呢是大家在观赏今天的球赛那方面呢又多一个话题性在当中咯。嗱，讲开呢话题性呢，即是昨天都有讲过啦，就是中国的泳手啦孙杨啊，咁啊就提出呢、這个抗议啦，咁啊因为呢之前啊都因为啊媒体嘅报道就拒绝接受禁药嘅检验啦，而遭禁赛8年啦，咁啊呢个亦都系同大家一起跟进住嘅，咁啊听众亦都喺呢个方面呢有啲意 見，咁大家一齊 share 下啦。體育嘅事都係大家嘅事嚟噶嘛，可能大家都會關心翻。咁喂，轉個角度啦，不如講埋咧今日有機會開嘅一啲場地啦，咁包括健身室啦，咁啊，咁小白你估，哇，好耐冇健身嘅朋友一去到健身室，會點樣咧？ 会有一种见到旧朋友嘅感觉， 系啦，旧朋友嘅感觉。 你好啊，哑铃。 系啦，咁可能咧就黐住啲哑铃咧，就唔放手，系咁推，系咁做，系咁改。但系你要知道一个健身室啦，咁当今日咧都有好多朋友饿波好耐啦，咁好想操嘢，啲师兄通常话：喂，师兄，你操完未啊？到我未啊？咁样啦，咁会唔会有几个大只嗰啲男人啦？跟住排隊喺一抽啞鈴面前咁樣喺度跟隊，好似我哋細個入遊戲機鋪打街機咁樣， 擺低一蚊嗰、那個， 係啦咁樣， 那個傳統， 即係個啞鈴稍稍一放低，諗都唔諗又即刻執翻起，有另一個師兄又喺度 消毒先啊，都提一提大家， 係啦， 消毒之後先至再攞個啞鈴啊， 呢、這個。就是我好想讲㗎啦，就係、是、呢其实健身室入面呢都暗藏好多嘅細菌啦，咁当然啦，我深信今日呢如果一啲健身场所啦或者健身嘅会所呢佢开得嘅话呢有几样嘢必做㗎啦，咁就係、是叫做首先量个体温啦，咁第二呢佢会要求你尽量都戴返个口罩啦，第三就係呢喺啲dumbbell 即係哑铃啊或者其他器械旁边呢已经充满住呢個酒精嗰啲噴噴啦、啊，消毒嘅噴噴啦、啊，咁啊俾你，我可能舉完啞鈴之後咧，自己啊，麻煩你自己噴翻個啞鈴先俾下一家，就唔好等下一家去噴。咁呢個都係一個負責任同埋咧有公德心嘅健身人該做，就等於你舉完啲啞鈴咧，成日都係噶，成地都啞鈴噶，即係喺個健身室嗰度咧，啲人舉完之後咧，因為舉到好重噶嘛，即係哇要舉到。能人所不能嘅，哇！舉到唔知幾多 kg 咁樣，舉完 啞鈴都好攰嘅，其實 係啦，咁舉完一下，嘣咁樣就掉落地下啦，因為已經冇力再舉啦嘛。跟住咧，好多人都係冇再將個啞鈴咧放翻上去個啞鈴架嗰度。咁呢個咧就係、是、唔好啦，亦都希望大家注重呢個公德心啦。咁第一執翻個啞鈴，第二戴翻個口罩，第三咧就係、是、 做好消毒啦， 係啦，用嗰啲消毒啦。仲要嗱，除咗啞鈴，可能你話做器械啊、推機嗰啲咧，咁後背脊嗰啲位咧，其實你會貼住嗰、那個叫做軟墊去做啲，係、 啦 ，pan 嗰啲位噶嘛。其實啦，你去做得健身啊，你唔會穿長袖衫啦。通常懶叻咁樣，你會穿背心噶嘛，係咪先？因為要 show 下自己肌肉。哇！你睇下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啱啱嗰啲二頭肌再加三頭肌，再加唔知咩乜肌肉嗰啲，哇！你睇下喺度操緊啦，哇！咁樣嘅時候，咁你會即刻睇到自己哇邊一部分嘅肌肉訓練都明白嘅。咁但係咧，你啊穿得咁少布嘅話，你啲汗味染咗落去嗰啲凳 pan 嗰度咯。咁又係嗰句啊，咁咧你哇大汗淋漓或者香汗淋漓之後咧，咁啊麻煩啦，即係。噴一噴佢，咁啊消一消毒，自己都抹一抹，咁用完之後咧就有啲功德心啊嚇。喂，講開咧呢、這個大汗淋漓咧，琴日阿姐犀利，即係汪明荃啊嚇， 咁啊 拍咗條片咧就仿效阿 Sammy 咧啊滿面都係汗珠嘅樣啊嚇，咁啊琴日有一個阿姐發起嘅跑步 challenge 就係鬥塊面多汗咁樣，有好多歌手都有響應啊嚇，包括。周柏豪都有響應翻汪明荃啊，咁但係個元祖方面就係阿 Sammy 鄭秀文發起先㗎，唔知小白行完山會唔會都有一個咁嘅流汗嘅碌啊？可以 要 hashtag 翻阿姐啊嚇， 係 hashtag 翻阿姐都好啊。咁啊，除咗阿姐之外，都睇翻咧就係德國甲組聯賽方面啊，咁啊一啲嘅消息啊，咁啊話到咧，佢哋將會咧就宣布啦，喺呢一個嘅下個星期六開始咧重燃戰火，成為咧就係新型疫情底下最早咧。就是復賽的歐洲主要足球聯賽啊！聯賽當局話到啊，咁啊，賽季將會在嚴格的健康條件之下才會恢復噶，包括。禁止球迷入場，哎呀，冇得入去睇波。嗱，咁啊，復賽當日會舉行咧就多個嘅多場嘅賽事，包括咧就係有多蒙特對小黑零四。咁啊，每場賽事咧舉行嘅期間啊，球場內外連同球員、教練、官員或者係協助嘅人員啊。 会有大概300人的。咁啊，今季德甲余下九轮嘅赛事，根据最新制定嘅赛程啦，会由中段嘅第26轮比赛开始就恢复噶。最后一个比赛日咧就6月28号噶。咁啊，拜仁慕尼黑目前咧就以55分啊，咁啊排喺呢一个嘅榜首，领先第二位嘅多蒙特4分，莱比锡咧就50分啊排第三。啊，虽然咧球迷又唔准入场啫，但系球会咧就谂尽办法，令到咧就所有嘅氣氛咧都可以繼續保存喺度嘅。不過你話有陣時球場入得50,000人，你用咩方法真係好難諗啊嚇。咁於是乎咧，佢哋就諗到啦，例如無信加拍咧就批准啦，將球迷嗰啲相啊印出嚟啊，將球迷嘅相啊，即係譬如我係無信加拍嘅球迷，將我相印出嚟，剪裁好之後咧就會放喺呢個看台上面。咁啊，目前咧有4000個嘅紙板球迷咧，咁啊已經準備就緒啦。咁啊踢波嘅時候咧，咁就會列印出嚟。咁啊，放喺呢个看台上边，咁啊，如果我系佢哋嘅话咧，会再加多少少咧，就系观众嘅欢呼声嘅，咁啊个感觉会舒服啲咯。私に聞かないでよね Yeah, we're always I 惹かれ合ってたあなたがピーターで私がウェンディを演じたそばにいることにもなれいないことにも慣れてたねえ君が好きってあげなきゃまた離れてあげなきゃまた戻るのやねん作品嚟自 Never Grow Up 嘅 Acoustic Version 啊，歌手嘅名字嚟自日本呢一位歌手叫做 Chamina。不过咧，即系讲下讲下，成日听阿彭爷讲佢个名咧，佢咪神光入边咧都讲过嘅陈美娜。 中文名啊， 连我都开始有幻觉，觉得佢好似真系叫陈美娜，你知唔知啊？ 美娜，美娜，美娜。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哇！陈美娜个名仲喺个脑入边啊！ 喂，我 我想讲咧，不过咧改中文名咧，唔单止净系即系外国人嘅专利啦，好多外国人都中意改翻个中文名噶嘛。 系、 特别系如果想攞身份证嘅话咧，都会加埋个中文名，即系似翻嗰个英文音啊。 啊，点解你芭比唔叫林芭比 啊？哦，因为我系改咗中文名先自己改个名做芭比嘅，幼稚园嗰阵时。我自己改噶，系、 哦、啊，因为你即系中意嗰个公仔，所以就叫 系啊， 哦系真噶， 系啊，咁、哦、你谂下一个三岁细路女识得啲咩词汇咧，咪、哦、就系识得自己本身玩紧嗰几样嘢咯，咁所以咪叫咗做呢个名字，哦、一路都冇改啦。 你中意嗰个系女仔公仔嚟嘅啫， 如果唔系叫 Peter 咁样， 如果唔系叫皮卡丘， 我谂我阿妈会反对嘅，如果系真系咁。系咁啊，唔知啦。不过咧，我又谂起咧，你头先讲陈美娜咧、 啊， 我有个朋友只狗叫周嘉诚咯。 吓、 啊，系啊，因为佢话咧，觉得叫嘉诚嗰啲咧都几好，咁所以咧就话希望，因为屋企已经冇再一个新嘅生命诞生。 姓周嘅你朋友 系啊，所以就叫周嘉诚咯，只狗。 哦， 所以我就想话咧，其实唔单止咧改一个咁靓嘅中文名嘅专利咧，唔系净系人类嘅，咁、啊、动物都有好多的。 动物都可以跟自己姓嘅。 可以嘅，好多人都系当仔女噶啦，系咪先？ 系咯系咯。 我谂你都视你只狗狗为你嘅亲生仔一样。 但系我摆佢个出世纸个名，我又冇写到叫咩喎？ 冇姓咩？ 系啊，冇姓白咁样。哎呀，我输咗啊！ 系啊，即系原来真系会有咁样噶啦。咁但系咧，真系而家疫情期间咧，好多人就会。留在屋企多咗啦，咁、 啊、 可能咧对住你屋企嘅宠物嘅时间亦都相对地多咗啦。咁、 嗯、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就反而咧系忽略咗一点。近排咧唔知道小白有冇留意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都见到有好多嗰啲短片咧系讲咗一啲走失嘅动物啊，又或者系啲咧唔小心会爬咗出窗啊，几乎险象环生跌落街啊，或者晾住啲衣架嗰啲咁嘅照片咧嘅新闻报道都多咗嘅。 哦，系啊， 系啊，我真系近来留意到。原来啲宠物系多了， 我见到多咗人放鹦鹉咋？ 吓、啊，放点放、啊？ 放狗你听过啊？ 系啊， 系嘛？放龟都有见过啊？ 少啲咯，都已经。 马鞍山好出名放龟嘛，有冇？跟住放鹦鹉而家都见到，就系将只鹦鹉 飞啊？ 唔系啊，唔系飞啊，即系将只鹦鹉放喺个膊头嗰度。跟住喺条街嗰度咁行。 哦，呢、這个就不嬲都有嘅，呢、這个都叫叫呢、這个叫放鹦鹉，即、這、系、個就 是、 带佢散步啫。 放 鹦鹉，我就系谂紧讲咩咧咁。OK， 咁啊嗱，点解突然间今朝讲呢个话题咧？因为咧今日嘅国际新视野咧都系同宠物有关噶。咁啊嗱，见到咧今朝早嘅报道咧都话咧近来真系咧多咗啲猫狗嘅片段啦，同埋照片咧系大家会互相咁样摆上社交平台。咁啊好多原因都系因为大家都唔外出啦，即系无论系香港或者系国际上。好多主人都会多咗留喺屋企嘅，咁但系留喺屋企就多咗两个问题啦。咁第一咧就系平时你翻工嘅时候咧，多数会点咧？会闩晒窗、闩晒门噶嘛，咁咧就避免啲小动物就系误堕嗰个嘅陷阱同埋险境啦。 系啊系啊，同埋又谂住通下风啊。 系啊，但系你留喺屋企就唔同啦，留喺屋企就会开大只窗噶嘛，因为你觉得你喺屋企，咁你就梗系会通气啲啦。咁但系咧，你个小动物可能唔适应噶。可能佢平时就觉得我跳埋去呢个位置呢係有塊玻璃嘅，我又唔驚跌啦。或者我平时擒窗睇呢都好安全嘅。点知原来你而家今日开咗窗喎，咁我唔知㗎嘛。咁佢哋嘅心态就係咁嘅。咁、所以多咗好多呢一啲一係走失啦，一係会有意外呀、等等咁样嘅情况啦。咁、今朝见到报道呢就係、有一隻猫猫呢就喺日本嚟嘅。咁不过佢好可爱嘅。佢就因为见到主人呢喺屋企嘅时候呢 ,home office 嘅时候呢边晾衫就边做嘢呀。佢就跳咗上去主人晾衫嘅嗰个衣架嗰度，嗱有啲衣架咧，咪专系晾啲小物嘅，即系譬如可能晾啲物啊，或者晾啲内衣裤啊， 即系大旧啲嗰啲， 系啦，即系个架咁样啦， 抽嘢咁样， 系啦。咁你知啲猫咧就好中意捐啲窿窿咁样噶嘛，咁嗰个衣架咧就系有一个小小嘅三角形咁样嘅、一排仔衣架啦，佢系细细只嘅，啲日式嗰啲衣架咧一排咁样，咁咧佢就一跳过去咧就卡住咗喺中间。 哦，咁佢咪？接住咗自己喺个凌空嗰度位， 冇错啦，佢就接住咗自己喺凌空嗰度啦。 哎，喵喵咁样， 系啊，佢就真系好似你嗰只唔系好似猫，你嗰只似一啲小精灵嗰啲叫法。人哋嗰只系宠物猫嚟，应该系细声啲温嘢。 我谂住宠物猫咩？你惊咁？你惊都咪嗌到喵一声噶嘛？ 我唔知啊，嗱，我冇养过猫。咁咧嗱，佢真系求救。咁好彩，亦都系因为主人咧，好快就已经睇到啦。咁啊，将佢救翻落嚟。咁但系佢仍然锲而不舍咁样再三， 仲想摄入个 挑战呢、這、一个系啦、 喂，佢好嘢，佢冇因为自己摄咗一次咧，而令到自己觉得惊咗。佢反而有个心态就系、我喺边度跌低嘅，喺边度企翻起身， 哇，呢、這個精神我哋需要學習喎、啊。 都係嘅，其實我都覺得咧，呢個都幾神奇，因為好多時咧，啲寵物咧試過一次，發覺嗰度有危險咧，就會煞有介事。 係啊，係啊，係啊。 尤其是貓都係啲警覺性比較高嘅動物啦、啊，我都幾 surprise 佢會試第二次。 係咯、 啊，同另外一隻狗就唔同啦，有一隻咧喺台灣嘅狗狗咧，個主人咧就拎住個狗嘅毛公仔咧就係打佢，喂、哎，你咬嘢我就打你，我就打你咁、 嗯。 哇，嗰只狗狗咧見到只公仔咧。见到佢俾个主人打到咁样啪啪声咧，佢每打一下，佢就每吓一吓就向后吞。咁、啊、所以咧，即系每一个动物嘅心态同埋取态都唔一样。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其实今朝带出呢个话题就系、是，大家虽然系在家工作啦，嗱、啊、香港咧嘅情况就可能好啲嘅，因为依家咧就大家啲公司就俾大家翻去正常嘅运作模式啦。咁啊，特别系政府部门啦，咁可能咧真系少咗人会留在家嘅、 嗯。 但系喺呢一个嘅转接期咧，大家又要切记啦。嗱、啊，可能咧平时。你呢段时间惯咗几个月以嚟咧，都留喺屋企工作咧，你可能咧嗰啲咩锁好门窗啊，将啲小动物锁好啊，或者安置好啊，添置足够嘅食水啊、粮食咧，你可能已经唔记得咗啦。 嗯， 因为你惯咗喺屋企，佢中意叫你吠啊，你或者喵你嘅时候，你就俾佢啦。 就冇睇到，其实就哎呀饿咗成日啊。 如果系一时咁样嘅疏忽，即系无论系嗱，其实而家相对地咧冇嘢食冇水饮已经算事少啦、 啊。 因为近来好多报道就系咧啲猫猫。狗狗跌咗出去啲窗出边啊，棘住喺啲衣架。嗱，好彩咧，就系啲有心人会帮到你咧，即系譬如隔篱左右可能见到，咁啊睇下点样 call 人救援唔顶，或者我见到有啲直情系咧，琴日见到有网上片段咧，喺英国咧有个男人见到上边楼上嗰只狗咧就趴咗一半个身出街咧，佢、系自己爬出个窗度拱翻只狗入去。 哇，几多楼啊嗰度？ 我唔知道啊，佢就冇讲几多楼啦。但系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一件事。咁但系呢个叫不幸中之大幸就系、是、嗰。只狗同埋救嗰个人嘅，嗰个人都冇事系啦。咁但系就真系要提醒翻大家就系、是，既然即系而家见到网上咁多片段流传咧，系大家嘅一个警惕嚟嘅。即系尤其是宠物主人，如果你平时惯咗你屋企嘅时候咧，开大只窗或者你放佢周围行嘅话咧，如果你而家真系要回复翻你正式嘅 office 工作嘅时候咧、麻烦你啦，即系出门口前五分钟检查清楚晒，够嘢食、够水饮、锁好晒啲门啊、窗啊，同埋啲屋企啲危险嘅嘢，譬如头先讲。嗰啲衣架你真系暗藏住一个危机嘅、 嗯。 你如果喺度嘅时候咧，你就看得住佢啫、 嗯。 但系你难免佢由朝到晚嗰个好奇心咁无聊咧，就会四围跳、四围搞咧，到时就可能会酿成不必要嘅意外啦。 系啊，嗰啲窗口又可以装翻嗰啲，譬如专系放猫嘅窗花咁样嗰啲咯，叫做安全啲啊嘛，系咪？ 系啊。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要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我哋转头再见。 北韓領袖金正恩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致口信，讚賞中國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取得成效。北韓朝中社報導，金正恩透過口信向習近平致以親切的問候，高度評價並且祝賀習近平帶領共產黨和人民在前所未聞的傳染病阻擊戰中，把握政機，戰略戰術地控制整體局面。金正恩话：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好似自己的事一样，感到高兴。相信共产党和人民在习近平的坚强领导之下，不断巩固扩大以取得成果，争取最后胜利，并且祝愿习近平身体健康。金正恩又表示，朝中关系战胜历史的种种考验和挑战得到巩固，而且日益密切，更加健康发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982点，升30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3.93美元，卖出1,716.18美元。美元对汇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6，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7，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炎热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嘅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会慢。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嘅慢线封闭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了。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This Monday。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四样最新的听觉科技，中间有一个是虚构的，看看你听不听得出。 能够超越人类自然听力的助听器， 用苹果复制人类耳朵， 视障人士可以用双耳看见色彩， 用动物细胞 3D 打印出耳仔。答案是以上皆是，你没听错啊。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的超人类系列跟你讲听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09，收听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芭比。 好啦，仲有我哋电话旁边的彭仔。早晨啊，彭仔。 喂，早晨，小白、芭比，各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早啊。 早晨。 今朝又轮到我转做呢个风烟。 系啊，捐翻我电话度先。 系啊，缩翻入去先。我哋个电话咧，嗰、那个容量好大哦。 系啊， 几个 装到好多。得闲啊，捽下呢个出嚟，得闲捽捽捽，又捽咗另外一个出嚟。 诶，挤牙膏式系嘛？通常咧配合挤牙膏式呢个形容词咧，都唔系好嘢咁个。 唔系嘅，未必嘅。 闹啲机构啊，或者嗰啲官府啊，报道啲事啊，又唔一早讲晒啊，一啲一啲咁样。啊，定系啲老婆大人咧？要教训老公嘅时候都会系咁咧，话个老公咧佢做咩唔一早讲出嚟？ 系啦， 吓唔闹你唔逼你，你又唔讲一啲啲，越讲越多。 跟住个老公会点讲啊？同个老婆讲啊，老婆 高息，挤牙高息咁样回应咯，咪就 系。系个老公话：老婆，你可唔可以挤牙高息咁？今日闹少少好啦，下次先。 原来芭比个老公就系咁样回应佢噶。 哇，系哎呀，好 Susie 啊！你 知苦啦 吓。喂，讲下今。 今天呢我最喜欢研究这个通胜的嘛。今天5月8号星期五就农历的4月16啦。喂，昨晚有没有看到那个 Supermoon 啊？ 有啊，我看了。 看到啊？ 我看到啊，我还拍了相，一转头 send 给你看看， send 给大家看看。 是啦，你摆喺呢一个二台 Facebook 专页嗰度等大家去睇睇啦，睇下有冇睇到先。 冇问题。 因为我自己就睇唔到啦，昨晚，因为之后啱啱好我望嘅时候咧，嗰阵云咧就遮住咗。 嗱，同我一样啦，等咗好耐都唔散啊。 我啊冇等啊，我谂住撞彩望一望啊，见到就见到啊，呢啲缘分嘅嘢，系嘛，望唔到就算啦，费事等。 我有啊，我仲一路喂蚊一路等添啊。 系啊，哎呀，今日同埋你嘅公子一齐啊。 唔系我自己一支公就，寻晚。 哎呀，点解你唔借呢个咁好嘅机会消磨佢嘅时间咧？ 瞓咗啦，已经。你呢个提议非常之好啊！吓，话俾你听。 本来想做系咪？ 因为佢瞓咗啊，系啊。 咁又冇理由咁犯贱抄翻醒佢嘅。 抄醒咗佢之后咧，又系揾只自己嚟搞、 啊。啊，咁啊，我完全明白啦。咁就好啦。嗱，今日咧农历四月十六啦，今天咧睇翻通胜咧，就话今日都适宜做啊几多事情嘅，包括咗祭祀啦，沐浴啦，咁你唔好今日先冲凉，都应该冲凉系咪？ 系啊，咁啊，天气热啊， 系啊，同埋适宜解除啊， 解除。 喷药啦！ 哎呀，点解会识呢啲咁嘅嘢噶？ 唔系嘅，咁可能根本系即系讲得难听啲，可能你哋根本个结合最初谂嘅时候未谂得清楚咧，又或者咧即系咪古时咧以前啲粤语长片好兴啊，或者大戏入边好兴咧讲你哋无媒九合啊，咁解除咗个分别都 以前嗰啲唔系已经要下下去到猪笼嘅咩？要用个猪笼出嚟噶咯？ 吓、啊，我系另一样嘢，嗰只偷情嚟嘅， 偷情仲唔系要？ 梗唔系啦，嗱咁啊，適宜做呢幾樣嘢，咁都係即係通勝講啦，同埋祭祀啊，仲有祭祀，咁啊，今日咧忌啲咩咧？通勝就話忌行喪，即係白事啦，同埋安葬，即係如果上位嗰啲咧，未必係適宜揀今日啦，咁講，咁呢啲都係參考嚟嘅啫。係， 咁啊，大家根據傳統啦，參考下啦，係咪？ 冇错啦，嗱咁但系有啲嘢咧都好值得参考啊！我就觉得咧个参考价值咧大过我头先讲嗰啲嘢，就系我哋啲财金达人佢哋嘅意见啊，对于呢个嘅吓投资市场。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终于嚟到呢一个即系愉快星期五啊！ 系啊 ，Happy Friday 啊！琴日夜晚黑仲有个 Super Moon 添啊，吓振兴一下咁啊， 超级嘅月亮 系啦，咁啊希望都可以圆圆满满啦。咁啊，美股方面算系咁啦，收市咧有得升啊，道指升211点啦，咁啊纳指方面咧都唔差喎，咁啊睇到虽然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咧连跌五周啦，咁啊加上咧中美啊据报咧继续有得倾咁样啊，美股继续上扬，咁啊 Dicky 啊系咪真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咧？ 嗱，真系讲个美股咧，大家如果你话真系睇翻三大指数咧，尤其是即系 Nasdaq Composite， 即系讲紧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今年咧。正是讲今年啊吓，喂，咁佢已经系叫做完全彻底地收复失地，即系由呢、一个本来系进入熊市劲跌咧，而家系叫做技术上啊吓，今年成年计咧系由蚀咧变翻赚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会睇到，如果你话真系睇两大指数啦吓，我唔讲标普啦，我讲最熟悉嘅大家嘅道指同埋。即係講緊納斯達克指數，你會見到個表現個差異係幾大嘅，即係話納指而家啲黑咧反彈翻上嚟咧，真係由高位計咧嘅調整幅度其實都唔夠百分之，或者僅僅啦，啱啱10%左右到嘅啫。咁啊，道指咧其實都仲係幾遠距離嘅。咁點解會咁樣咧？我諗最簡單理解就係大家都知，即係嗱，唔係最後都係嗰句，唔係所有喺 Nasdaq Composite 或者係喺納斯達克。所謂證券交易所上市嘅股份都係科技股，唔係嘅，絕對唔係。但係最大嗰啲或者係絕大部分 都是啊嘛。咁所以你會見到哇，即係當蘋果上翻曬嚟啊，即係 Amazon 啊，一路再數落去，甚至乎 Microsoft 啊呢啲，喂咁就咪就係呢啲股份嘅升曬上嚟，咁所以就即係個指數又上曬去咯。咁所以咧，我都會見到個現象就係話，如果你話普通嘅股民，尤其是如果你話即係喺北美洲，佢哋即係比較鍾情於呢啲嘅股份咧，其實佢哋嗰啲投資組合咧都收復好多失地噶啦。咁你話即係？當然昨日就即係好另外啦，昨日直情連呢即係重災區被波音飛機都由低位都幾顯著，即係有返啲回升啦。咁我諗即係都反映得到剛才阿歐都講個狀況，就係話係嗰個失業嘅情況都係好惡劣嘅。咁但係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嘅概念就係講緊，即係話好啦，疫症下好多工呢都冇咗㗎啦，停晒㗎啦，因為難聽啲講句，即係做僱主嗰啲，唔好講咁多三排兩半，全部炒曬先，因為要請翻嗰啲低技術嘅人好容易。咁亦都佢哋都唔會覺得話好慘，因為會覺得哦，咁唔緊要咯，咁咪就係攞失業救濟金咯。咁所以新申領呢個數字咧，係一個好有前瞻性嘅數字嚟嘅，對於美國嘅就業市場，即係話嗱。呢、這個就逢禮拜四都會有嘅，咁啊，即係一連串嘅集數，佢就一個月一次嘅啫，就禮拜五嘅。咁變咗咧，就大家會睇到哦，即係話最惡劣嘅情況咧，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咧，對於美國就業市場嘅衝擊咧，可能喺呢一秒鐘反映咗咯。咁即係而家有個咁嘅心理上嘅預期，即係相對地比較樂觀啲嘅憧憬啦。咁就當然啦，那個眼光又已經放咗喺老遠講嘅，哇幾個月之後啦，復甦啦，冇事啦，大家又正常翻啦，同埋佢哋都會睇其他外圍嘅市場嘅，譬如話好似香港啦，內地咧，復工復市啊，復貨啊，又慢慢啲製造業又正常化翻啊，咁樣，咁而家就大家都睇緊呢啲憧憬噶啦，咁所以就變咗即係。都幾兩極嘅，因為有啲股份其實就已經創咗新高，翻到嚟香港都係，即係我過往講嗰啲同股不同權啊嗰啲咁樣，咁你會見到譬如話美團啊呢啲，有啲已經係即係彈翻曬上去，好似冇事發生咁樣啦，有啲就當然仲喺低位徘徊，咁就真係好講板塊，都好講嗰啲股份究竟係唔係真係好受累於而家呢個一刻下嘅疫情咯，係啦。 咁所以真係可以留意翻啦，特別係有投資美股嘅朋友啦，嗰頭先 Dicky 提過嗰幾隻股份咧，可以話係完整地收復失地噶啦嚇，嗰啲 Facebook 啊、Netflix 啊嗰啲嚇、亞馬遜嗰啲啊，可以再留意，究竟有冇機會再有力量破頂啊嚇？咁啊，揾翻啲投資機遇出嚟先啦。咁啊，唔係成日都死水一潭嘅。咁啊，喂，轉個角度睇埋嗱，雖然琴日港股咧就要跌啊嚇，咁但係咧大家都聚焦喺一個議題上邊啊，咁啊今次是讲大家的啦，不是讲小家，因为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宣布任期将会在明年十月就届满，并不再续任。这个消息一传出，喂 ,Dicky, 你是怎么去看法和怎么去分析，以至顺带讲埋港交所这只股份。 即当然啦，我只是一个好普通的分析员，一个市场从业员啫。即我你话你有冇资格去批评港交所行政总裁过去嘅功过啊？究竟做得好唔好啊？咁我咪就系当系一个少少嘅观众去睇一套电影咁嘅角度咯吓。咁、当然你问我咧，我觉得就即不过不失啦吓、我又唔会觉得话哇，即系做得好好啊咁样。咁当然任内咧，即系其實而家即係講緊佢唔續約啫，咁喺過去亦都做過一啲我都認為係好嘅，譬如話舉個例，大家都會見到，亦都係我經常都會講話同股不同權，引入咗呢一個所謂嘅即係上市嘅制度、交易嘅制度，咁亦都令到起碼有幾件事發生咗嘅。第一就係、已經有一啲同股不同權嘅股份上咗市啦，亦都有甚至乎一啲第二上市嘅公司，即係講緊係喺北美洲上一市，例如阿里咁，即係已經一早喺其他市場上咗，咁佢哋都會選擇回歸香港，咁即係可以用回歸嚟形容啦。咁就同步亦都上市，咁變咗其實就真係多咗一個好大嘅朝氣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好似當年講緊即係啱啱有 H 股嘅時候，即係嗰啲工行、建行啊嗰啲排山倒海嚟上市嗰陣，恆生指數都係最初都冇 H 股，後來加咯。咁即係話其實個市場一路都有變化。你諗下，喂，如果恆指我而家冇 H 股嘅，咁其實係咩回事？咁所以咧未來都一定係會 即係例如指數，我都憧憬啊，五月咧嚟緊好快啦嚇，會宣布，咁啊，好可能都會即係將呢啲同股不同權嘅股份都加入個指數嗰度。個原因就係因為你真係要與時並進喎。喂，咁呢啲股份成交金額好大，市值又好大，你永遠都唔侵去玩，咪即係個指數被邊緣化。港交所都同樣如是嘅，咁即係話過去引入嘅呢個制度，其實大家可能仲係記憶猶新，都會記得最初講話，喂，同股不同權，哇，唔係咁啊，即係揾品。有啲人有一啲超級投票權股份，一股又有十股，咁咪好唔公平咁啊！對於其他啲股東咁，最初都有啲咁樣嘅聲音嘅，咁但係大家亦都會明白，咦唔係喎，時勢逆喎，咁而家呢啲同股不同權嘅公司點解佢同股不同權先？就因為原來啲創辦人咧喺佢哋上市之前，喺佢哋即係成立初期，好多輪嘅融資咧，佢哋嘅股權攤到好薄。咁如果你話唔俾佢有咁嘅超級投票權，其實佢就拱手相讓咗間公司嗰個所謂嘅董事會嗰個話語權噶咯，咁唔係正面，因為佢先係最熟悉間公司，咁所以即係呢個制度會係令到香港係活咗好多嘅嗰個資本市場，咁呢個當然正面啦。咁但係過往譬如話買呢一個倫敦商品交即係金屬交易所啊，哇，抵唔抵？啱唔啱？是不是高位接了火棒？咁讲真的，我就觉得是啦。即起码到而家我睇，哇，即商品交易所所谓嘅即大对于港交所盈利贡献 EBITDA 嚟讲，即过去嗰几年平均计啦，大概啦，概念啦，大家 5% 到，咁跟住系咪真系足以支持呢一个咁高估值嘅交易呢？咁唔系好足以咯。咁再加埋之前即都有啲好高骛远嘅想收购即一个。即係呢一個倫敦交易所啊，證券交易所啦嚇，咁最後亦都慘遭滑鐵盧。但其實當呢個消息宣布出嚟嘅時間，我哋呢啲好普通嘅市場人士都會估得唔得啊？有冇可能啊？人哋其實而家都已經係好點講啊，好多生意做嚇、一啲新經濟嘅嘢都係咧做。會唔會賣俾你呢？即我都會有呢啲疑問，所以即有少少就即太過好高骛遠嘅。咁但係 OK， 咁啊自古成功在嘗試啦嚇。咁無論如何啦，咁啊我覺得就好簡單講，就唔會太影響到間公司嗰、那個所謂嘅股價，以至到佢嗰個盈利嘅前景同能力。因為始終佢都有個防護罩，就係佢係獨市，佢係唯一嘅喺香港，即佢同美國嗰啲唔同，即咁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即係講緊洲際交易所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個附屬啦，因為而家併購咗，咁佢都會面對住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競爭，咁港交所冇嘅，所以又即係有少少唔同咯。 咁如果有啲散股民持貨嘅話，咁你覺得港交所呢隻股份點睇啊？特別係有啲朋友可能喂佢十日個高位即係255，依家都喂冇咗十幾蚊喎，咁樣咁究竟係點嘅概念啊 ，Dicky？ 我就覺得咁，即如果你話純粹講估值，以至到講佢哋近期嘅業績咧，呢一刻嘅估值唔特別吸引嘅，始終都第一低位亦都上翻嚟，第二就係話如果講緊未來嘅即係所謂嘅盈利增長嘅表現，咁其實就大家都睇到啦，即係第一季嘅業績都係唔算話太理想啊嚇。咁當然你話係咪差都唔係噶啦，不過就。叫做略略低於預期啦，咁、當然投資嘅虧損呢啲就即係講真都係帳面數啦，咁以至到其他嘅收入，咁但係就總的來說咧，譬如話依公成交金額嗰啲又唔係太曳，咁所以我會覺得就而家呢一刻個股價咧，叫做都有少少反映咗佢嘅業績，以至到即係佢嘅獨特性嘅。依啲位置追入去咧，我又唔覺得話。有個好大好大嘅水位喺前面嘅，即係你話喂會唔會好似啲嗰啲科網同股不同權嗰啲咁，喂可以破頂啊，上翻曬之前嗰啲高位？我覺得有樣嘢係棘住咗少少，因為咧要明白到，譬如話喺再未來啦，當然啦，你話排住隊喺個 pipeline 度上緊等緊上市嗰啲公司，理論上嗰個影響唔係太大。但如果你話我哋再睇未來半年嗰個新股市場集資啊，各樣啊。其實都有啲困難，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疫症咧，其實對於某啲公司，可能佢哋儲緊業績，去即係點講啊？希望過到上市委員會嗰個聆訊嘅企業咧，有少少難度啊。因為喺過去嗰真係兩三個月，如果你話真係同內地有關，甚至即使同香港有關都好，無論你任何行業啦，業績基本上都 即係理論上即係升多即係跌多升少啦，大部分都會有個比較明顯嘅倒退。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可能會有機會可能令到即係啲上市嗰啲嘅即係嗰啲嘅計劃咧，有部分公司嚟講可能係有所延遲啦。譬如可能要做多一兩個季度嘅業績啦，咁先可以即係我滿足到交易所要求啦，即係可以滿足上市制度嘅要求啦。咁有可能會係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現價都差唔多咯嚇，但係有五六月啦，我都驚驚地嘅五六月。 係啊，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唔該曬， 好，唔該曬你，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唔怕再賴床。 二台通識六十秒。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在僱傭範疇方面，如果僱主基於僱員的殘疾而給予較差的待遇，例如解僱、給予差劣的工作表現評核、限制培訓機會以及拒絕加薪等，都可能會違反法例的。就好像阿傑，他是一名物業管理助理，因為結腸癌請了兩個月病假，康復之後就重返工作崗位。不過他發現自己受到僱主不公平對待，例如專登將他的評級調低，沒有向他派發年終花紅，最後更加被裁。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僱主如果基於僱員的殘疾或者疾病而解僱該名僱員，即屬違法歧視。阿傑透過平機會的協助，和僱主以調停方式來解決這次的糾紛。雇主最终愿意给予阿杰一笔款项，并且为他提供一封良好的推荐信。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快啲听下彭爷爷有咩要同我哋讲先。 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晨，小白同芭比， 早晨， 听到我又捐翻出嚟啦，咁嘅就系啊，今朝咧要有一个嘅特别嘅信息咧，就同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同埋二台嘅听众咧，系分享之余咧，亦都系一个提醒嚟嘅，一个温馨提示，就系咧我哋嘅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明天嘅黄昏时间。六点啊，晏昼六点到夜晚嘅八点钟咧，就会喺李志刚咧平时主持开嘅环球榜里边嘅时段咧，就会系正式推出呢一个嘅结果啦。咁咧，我哋今年咧都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就呢个 pop poll 啦，我哋叫做下简称 pop poll 啦，咁就未能够咧系以一个实体嘅颁奖礼咁嘅形式咧嚟同呢一个乐迷啊，同我哋嘅听众咧，去一齐去。享受呢一个外国乐坛嘅音乐啊，以至到咧系为一啲嘅歌曲咧嚟到去颁发奖项啦。咁但系我哋咧就将佢咧变咗做咧，我自己个人形容咧系一个咧。首次一個虛擬頒獎禮嘅形式咧，就係一個電台節目當中咧嚟到發生呢件事。咁我自己都期待嘅，因為我都想聽下呢一個即係呢個意念嚇，虛擬頒獎禮點樣可以發生得比較有佢嗰個嘅趣味之餘，又不失嗰個意義咧啊咁啊！大家同事咧，我知道咧就都好俾心機咧去製作中，咁同埋咧即係虛擬得嚟咧，我哋都落足心機喎。 梗係咯， 就咁講啦，因為咧我哋一樣係有，唔係頒獎嘉賓，不過就係揭曉嘉賓。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疫情下被政府要求停业的多类场所，相隔一个月之后，凌晨起获准重开。在太子通菜街，多间酒吧准时拉闸开灯恢复营业。有顾客提早到门外等候，他说这个月很闷，独自在家自己斟杯自己饮。昨晚约朋友凌晨到酒吧。 有酒吧的负责人形容，停业期间酒吧街好似死城，高兴见到有熟客前来光顾，但担心顾客觉得饮一杯要除一次口罩太麻烦。他又说政府勒令停业时宣布太急，三啤和食材只有两个星期的保质期，最近要重新订货和清洁全店。警方拘捕一名37岁休班警员，怀疑他和早前被捕的另一名警务人员涉及的贩毒案有关。消息指早前被捕的是一名警署警长，两个人属于同一队人员。警方星期四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店的房间，检获约值140万元的毒品和大约27万元的现金，拘捕两男一女，包括一名41岁的休班警务人员，在他身上搜出大约2公斤的怀疑冰毒。毒品调查科人员调查之后，搜查石硖尾一个住宅单位，检获另外约23公斤的怀疑冰毒，怀疑同呢名被捕的警务人员有关。之后拘捕37岁的休班警员，所有的被捕人士现正被扣留调查。根据现阶段调查，警方有理由相信，至今检获的25公斤怀疑冰毒，同上个月28号一宗超过1亿5千万元的毒品案件有关。美国一名助理国务卿表示，台湾国家同中国打交道时，应该考虑同美国的关系。他指有关的国家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关键盟友，彼此间关系密切，但近日这些国家正是寻求资金和技术，实现经济多元化，不再完全依赖石油收入，因此与加大了中东外交努力的北京走得很近。他认为台湾国家必须权衡和认真评估和美国伙伴关系的价值，都要警惕来自中国的掠夺式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指责北京要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负责，并正是考虑针对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处理方式采取惩罚行动。事件令到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近日转趋紧张。美国司法部撤销针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刑事检控。弗林是当年通俄特别调查中其中一名被起诉的特朗普前顾问。他2017年承认在同俄罗斯驻美大使接触的事情上曾经向联邦调查局讲大话。总统特朗普和他支持者一直批评司法部起诉弗林的决定。弗林早前也寻求撤回当日的认罪答辩。司法部在这个时候撤控惹来外界关注。特朗普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时说，弗林是无辜，早知对方会获撤控，他对此感到高兴。特朗普指很多人将要为事件付上沉重的代价，又形容他们是垃圾。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980点，升30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2.03美元，卖出1714.5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1，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7，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天气方面，预测系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嘅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锦上路近住金钱围有交通意外，咁有一来回方向一带都系挤塞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锦上路近住金钱围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 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跟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喺百胜阁路，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后少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更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8:38嘅早上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林慧之外，亦都有小白白远浩嘅。 早 晨 啊，芭比。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继续邀请埋阿彭爷爷喺度。早晨啊，彭爷。 出嚟啦！ 好啦，咁啊，呢个钟数咧就同听众朋友睇下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啊，不如等我先啦，彭仔咧手上咧就有呢一个今天啊，来自明报嘅新闻啊。咁啊，明报嘅重点新闻咧，主要都系讲翻啲口罩啦。咁政府日前公布咧，向全港市民派发啦同心抗疫口罩。咁啊，创新及科技局啊，以担心原材料咧被所謂嘅截胡為理由啦，咁啊堅拒公開生產商嘅，去到日前咧，被發現其中一間嘅生產商咧就係晶苑國際集團，創科局尋日咧先至係公布咧生產商係涉及最少四間嘅本地公司嘅，包括咧係晶苑國際集團啦、龍達紡織、南豐沙廠及聯業製衣。咁四間公司咧都同負責統籌嘅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咧係有關聯嘅。咁例如咧公司管理層出任研究中心要職啦，或者咧有業務合作。咁創科局咧尋日就表示啦，就晶苑咧佢係以友情價去幫忙生產嘅，強調咧採購過程咧係跟足程序，就否認咧有利益輸送咁話嘅。咁啊，至於咧，呢一個創科局嘅常任秘書長啊蔡淑娴咧，尋日咧都喺電台節目嗰度表示咧，就協助生產呢一個同心口罩咧，有最少係四間本地公司啦。咁頭先都有提過啦。咁啊，亦都咧係有啊講到話咧，最初唔公開呢個生產商咧，蔡淑娴嘅說法咧就話係唔想麻煩人哋。 日前咧征得对方同意啦，先至咧决定公开嘅。咁佢就话咧，曾经就生产重用口罩就向晶圆集团行政总裁罗正亮请教，咁对方主动表示咧研究能否提供协助，咁再交由咧公司执董嘅黄志辉跟进嘅。咁啊，蔡淑娴就话啦，晶圆以及系龙达啊呢两间公司咧，将自己嘅订单放低，以友情价去承接生产工作，形容生产商出钱出力为香港面对物料，例如加上运输呢一种啊，运输啊海鲜价仍然咧承接项目，更加担心对方能否收回成本啊，所以就唔明白啦，点解外间咧系会认为有利益输送咁讲。虽然咧即系蔡淑娴系咁样答啊，但系咧有啲嘅议员啦，或者啲政党咧有唔同睇法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啦，若果蔡淑娴所讲嘅属实咧，咁政府处理手法太差啦，以致咧社会上嘅有心人咧亦都备受质疑，促请政府咧就将整件事嘅过程公开，并且公布开支，以释大家嘅疑虑。否則咧就質疑，只會係越嚟越多嘅啫。咁至於自由黨嘅黨魁啊，鍾國斌咧，佢表示啊，可以理解政府當時咧以疫情緊急為理由就唔招標委聘生產商，但係批評政府至到去星期三都仲係拒絕公開廠家資料，呢、這個做法咧就會先至惹嚟咧質疑同埋懷疑啦。咁啊，鍾國斌啦，要求政府係在生產口罩派發嘅時候咧，可以公開招標，或者安排多間本地業界咧一齊分擔，就可以咧避免啊利益輸送之説啦。咁呢個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重點新聞嚟噶。 好啦，跟住睇下今日《蘋果日報》嘅報導啦，就講到午夜解禁，酒吧搶閘重開嘅。八人限聚令今日凌晨零时开始放宽，七类早前关闭的业务处所和酒吧今日就可以复业了。有酒吧率先在凌晨零时抢闸重开，不过早前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群组涉及的酒吧仍然是大门深锁的。踏入零时零分，位于太子和尖沙咀乐士佛台的多间酒吧都急不及待地开门营业了。酒吧经理阿峰就表示，昨日提早翻工做准备，酒吧大消毒，亦都安排台与台之间最少隔 1.5 米的距离。他就说，一个星期前已经开始翻铺头清洁，间唔中亦都会翻嚟抹下嘢噶。他預計酒吧重開之後，每晚只有20名顧客，較之前是少一半的，希望生意盡快可以回復原狀。疫情底下，昔日夜夜笙歌的中環和蘭桂坊蘇豪區慘變重災區。據悉，蘭桂坊部分酒吧今晚會重新營業，不過早前有樂隊成員確診的酒吧就未見有店員準備，而灣仔謝飛道的情況亦都相若，早前有員工和顧客確診的酒吧仍然是大門深鎖。其中有一间酒吧的门外亦都放置了多张的电脑凳和易拉架，就未见有职员是准备复业的。之前其中一间酒吧 Dusk Till Dawn 亦都是同样没有开门的，门外就贴了告示指示酒吧暂停营业直至到另行通知的。酒吧业协会副主席钱俊永就认为，疫情缓和下就会有更多港人外出消费，预期酒吧的客流量是会增加的，1至2个月就能够回复到正常6至7成的水平。另外讲下餐饮业，餐饮业处所今日凌晨零时起都是每台最多可以招呼8个顾客。记者就以顾客的身份致电过7间酒楼去查询一些大台的预订情况。其中旺角的一间酒家就表示，今晚7:30之后预约已经满了。至于周六周日母亲节的晚市，4间酒楼仍然可以订台的。打去新城市广场即沙田的一间酒楼度问，就话得翻啲5:30的头轮是有位的，7:30那些的晚市就已经爆满了。另外健身中心又怎样呢？有健身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不断都收到会员预约1:1教练和8人小组训练班的。就说今日其实已经敷晒了，要排到下个星期才有位，见到反应是很热烈的。 咁最后讲埋戏院方面啦，重开之后到底入座率咧可唔可以会提高啲咧？咁因为咧而家咧嘅入座率咧只系能够咧规定系一半嘅啫，即系每一行咧唔可以连续坐超过八个人，亦都咧系禁止饮食嘅。咁戏院商会副理事长崔显威咧就话啦，观众咧会配合防疫措施，但系因为咧而家咧系电影嘅淡季嘅，咁所以咧相信开业之后咧，市民都唔会一窝蜂咁样涌到戏院睇戏嘅。咁至于啲持牌嘅游戏机中心咧，亦都讲话咧，业界咧系会遵守用夹板咧嚟到分开两部游戏机，而每部咧又唔会多过八个人去使用等等嘅规定嘅。咁啊，呢个咧系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 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两大主题乐园咧筹备重开啊吓。咁啊，随住疫情舒缓以及咧就限聚令今日开始咧放宽啊，关闭超过咧就三个月嘅海洋公园以及咧香港迪士尼乐园已经展开重开安排嘅筹备工作。其中海洋公园今日将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咧，就交代详情。公园早前咧曾经透露啊，开园之后计划限制各个嘅景点入场人数，所有人入园之前咧，亦都要检测体温等等噶。香港迪士尼乐园亦都已经就重开作出前期的准备，其中入园排队区由安全检查区域一直咧就伸延至到迎乐路，即系灰姑娘旗帜底下，下面亦都已经地面亦都已经贴上咗一啲嘅标记吓，以确保咧游客轮候期间保持住适当嘅距离。重开之后啊，亦都会采取咧就适当嘅措施，包括咧就量度体温以及增加酒精搓手液嘅设施等等噶。嗱，两大乐园重开日期仍然系未知之数，咁但系其他景点已经咧就恢复营运啦。天际一百香港观景台以及香港道沙夫人蜡像馆今日重开，营业时间调整至到每日上午嘅11点至到晚上嘅8点，并且设入场防疫措施噶。天际一百亦都由即日啦至到6月30号咧，咁啊有好多唔同方法咧，咁啊希望咧回馈翻市民噶。嗱，交通运输方面啦，咁啊，俗称金巴嘅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港澳线今日亦都会开始咧就恢复有限度嘅服务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吓。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吓，即系话你头先讲个迪士尼乐园嗰个有个限制系。去到咩？去到灰姑娘， 灰姑娘旗帜下，系啊， 即系边度？ 报章系咁讲，灰姑娘旗帜下， 宝系咪啊？ 旗帜啊，佢真系写旗帜噶。 哇！灰姑娘旗帜嘅咩？ 可能周街都系啊。 总之留意住地面咧，亦都贴上一啲嘅标记咁样咯。 哦， 系啦，系 啦，好啊，都好多好多啲家长咧都有信过咧，就哎呀，即系佢喺即系关闭之前咧，就啱啱就。即系申请咗嗰啲咩卡啦，唔知咩卡， 系啊咩金马银啊， 咁样唔知有冇啲咩可以补偿？ 系咯，补偿翻啦吓。 唔知佢点问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到彭仔呢一边咧，就睇睇另一份嘅报章嘅新闻焦点啦。我哋睇下呢一个《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咧今日嘅重点新闻咧，就有一则咧系讲到呢一个无间道嘅情况啊吓。咁就话咧，曾经参与咧系破获超过亿元冰毒案件，系西九反黑警署警长啊，呢一名时沙咧，佢就涉嫌咧系私吞冰毒贩毒被捕噶。咁警方咧据线报咧就去到咧尖沙咀一间酒店同层两个房间嗰度咧去搜查，咁啊检获咧少量嘅毒品。首先咧就拘捕咗两名嘅男女啊，一男一女。咁调查期间咧，竟然好似做戏咁，另一名男子就突然咧就揸住个房卡咧就去开门入咗房嗰度，咁就被警员咧拘捕，并且咧喺佢身上咧就搜出咧有超过2公斤嘅冰毒噶。更加被揭发咧，原来佢系曾经参与破获咧1.6亿。原冰毒案的西九龙总区反黑组警署警长来的。咁呢名男士呢就曾经呢是出任警方的金牌卧底添，即是做过卧底的。咁警方怀疑呢有人呢在早前破获的毒品案之中呢就偷走了部分的冰毒攞去逃离。甚至咧涉及咧同黑帮嘅勾结噶，咁毒品调查科人员咧，寻晚就喺石硖尾嘅一个单位咧，就检获咧23公斤啊怀疑冰毒，合共咧超过有25公斤，市值咧系超过一 6300万元啦。咁啊，怀疑咧同呢个案件涉及嘅警长咧有关。咁另外咧，拘捕一名咧37岁咧系涉嫌贩毒嘅休班警员添噶。咁就同咧涉案嘅警长咧同属于系西九反黑组，咁负责咧看管证物。被捕人士咧都被扣查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东方日报》嘅新闻报道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星岛日报》嘅要闻啊，讲到陈淑庄聚会酒吧单据证营业中。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咧喺限聚令生效之后，喺上个月嘅2号咧就同党友林瑞华等40人咧喺深水埗 Hands 酒吧开会。咁虽然当晚酒吧咧系落半闸，并且咧张贴有 private 告示，而陈淑庄亦都坚称酒吧咧系私人地方，非公众场所。不过咧报章就话得悉啦，咁啊酒吧负责人咧依从法庭发出嘅搜查令，喺上周三咧向警方提供当日酒吧一整天嘅营业单据，就发现有多张涉及当晚11点至到凌晨时分嘅收费单，证明咧陈淑庄等人喺酒吧开会嘅时段，酒吧根本咧系有照常公开营业嘅，而绝非相关人士所讲嘅私人场所。咁啊，据知警方咧正系循有人涉及违反限聚令展开调查，并且咧系积极寻找该批顾客，以咧向佢哋录取口供噶。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喺4月7号喺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会议之后咧就拒绝评论事件，不过咧佢就强调喺公众地方参与4人以上聚集咧，即系触犯有关嘅法例。咁啊，组织聚集或者明知而容许他人在其场所聚集咧，亦都属于违法噶。咁啊，执法部门咧可以向违法参与聚集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而至于咧组织聚集或者明知而容许他人在其场所聚集嘅人士咧，可以被即时检控，罪成咧最高系判囚6个月或者系罚款25000元噶。呢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再睇下嚟自信报嘅财经新闻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掌舵港交所10年嘅行政总裁李小加，寻日突然咧就系通知董事会，咁啊喺明年10月中约满之后，将不会再续约噶，并且继续留任至到约满或者系继任人任命之前。港交所已经组成咗咧就系轮选委员会，展开下一任行政总裁嘅聘请工作。啊，港交所主席啊史美伦亦都强调，李小加不续任同去年收购伦敦证券交易所失败咧没有任何关系噶。曾经就做过石油工人、记者、律师以及投资银行家的李小加，咁由摩通中国区主席转职至到港交所。2010年1月起成为首位具有内地背景的行政总裁。他上年先至就续约3年至到明年10月15号。问及为什么在新一个任期刚刚过了半年就即刻就宣布明年不续约，他回应的时间就说到了何时启程何时收工，是凭感觉作出决定的。咁啊，亦都咧就系表示啊，过去10年喺港交所有好多梦想已经实现，形容系10年磨一剑，现在剑已经咧就系已成啦，需要新嘅剑手接任。佢话到啊，港交所咧系一间梦嘅公司，我哋有梦嘅团队，有一群追梦嘅人，我哋有好多梦想已经实现，好多嘅梦想已经开始实现，还有人咧喺度追一啲新嘅梦噶。今日到咗咧寻求新剑手嘅时候，要揾一个新嘅接班人。能够保卫已经实现的梦想，同时追求新的梦想。以上来自信报的报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林冰医生， 怎样可以知道有肺炎？通常照张胸片，即是照 X 光片可以见到，而为什么会所谓花，就是那个发炎的地方的密度和正常肺有个分别，就在张片上看到会有些白色的东西出现，正常的肺应该是黑色的。但如果个病人在那个肺炎的早期，那个肺组织的密度还未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X 光片有时不一定见到，在那种情况就要电脑扫描才见到它有肺花。 或者纖維化又是乜嘢呢？因為當嗰個肺發炎之後好翻啦，如果個受嘅傷害比較輕微咧，佢可以完全好翻，一啲瘌都冇留低嘅。咁但如果受嘅傷害比較嚴重啲嘅，當佢好翻之後都可以留翻啲瘌喺度。嗰啲瘌咧，其實即係我哋平時講嘅所謂叫纖維啊，纖維化。亦都係即係等於瘌咁解。另外有一種病叫纖維性肺炎嘅，咁好多時講得俗啲咧，亦都叫肺纖維化。但嗰個咧係另一種病嚟，嗰個係一種自身免疫嘅病。而我哋講一般嘅肺炎啊，或者話新冠狀病毒嘅肺炎好翻，留翻嗰啲肺嘅纖維喺度肺度咧，只不過係瘌嚟嘅啫，並唔係一個進行式嘅問題。瘌係唔會改變嘅，先叫得瘌。太早去照片，見到有啲翻咧。其實就唔使特別擔心，因為嗰個 X 光嘅進步咧，比我哋嘅人嘅進步會慢一啲出現嘅。譬如我哋講照到片上面真係有啲瘌啦，嗰、那個瘌同肺嘅功能有冇咩大嘅影響呢？咁其實我哋嘅肺本身嗰個儲備都好大嘅，但係肺結核咧，另外一種比較常見嘅細菌引起嘅肺炎咧，因為香港一年都有幾千個嘅。但嗰啲瘌會唔會影響佢嘅肺部嘅功能呢？其實影響肺嘅功能嘅可能性係非常之低嘅。嗱，好多時我哋講病咗之後，我哋覺得啊個身體好似冇以前咁好喎，條氣差啲喎，冇咁夠力喎。我做翻啲運動，做翻啲鍛鍊，有冇幫助？咁一定有幫助嘅。咁但係我哋要明白，任何運動咧，其實我哋訓練嘅都係肌肉。如果我哋呼吸肌肉鍛鍊得強咗嘅，咁我哋做返同樣嘅嘢咪輕鬆啲囉。咁所以我哋話只需要做返啲一定嘅運動呢，慢慢嗰個狀態都會有所改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早上的8:57吓，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啊，话梅姐 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啊， 做咩笑嘅话梅姐， 仲有 Barbie 喺度系咪啊？ 系啊， 因为今朝早咧，我就惊好似头先你哋阿台长咁咧领晒嘢咁，我想知道几多时间 仲有两分半系啦， 最后30秒可唔可以？ 梗系可以啦， 好啊 ，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知道咧，芭比比较少啲吓，因为佢怕辛苦嘅一个人应该吓，咁咧小朋友咧就中意攞苦嚟辛嘅，咁所以咧。阿小伯就会比较多咧，成日上山啊，去郊外啊，咁啦，系咪咧？ 系 啦，我想问一下咧，当你咧即系去到呢个郊外嘅时候，譬如同屋企人啦，而家抗疫啦嘛，我哋要抗疫防疫咧，去到咧郊外嗰度玩嘅时候，如果人有三急咁点算啊？ 嗱，如果系我自己嘅或者带埋仔仔啦，我通常都会带多个空嘅樽俾仔仔嘅。吓、 啊， 系啊， 几大啊个樽啊？ 个樽500秒啊！咁断估一个即系4-5岁嘅小朋友够嘅，够用嘅。 咁你自己呢？ 我自己由于通常我系跑步嘅关系咧，其实我系唔使噶，因为已经出晒汗啦。 哦，即系你教大家记得出汗，唔出汗就会急尿，系咪啊？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半夜三更嘅话，即系始终啊，记住要讲唔该谢谢咯。 嗱咁咧，原来咧喺坊间都有一啲咧叫做咧三急神器啊，就系啦，譬如咧就有一啲咧系专门咧俾你咧，佢好似一包咧系你喺便利店买到嗰啲雨衣咁样雨褛咧一。pack 咁樣嘅，但係咧拆開之後咧，你去教你接埋埋咧，就變咗一個咧坐缸咁啊，好似坐喺度去方便嘅一個容器咁啦，就變咗方便你咧可以喺郊外啦，喺抗疫防疫嘅期間去到郊外，人有三急都可以去洗手間，又或者有啲咧係特別係為女士們而設嘅，愛嚟咧俾你可以站立式小便嘅神器喎，係俾我哋女士噶。咁就男士就唔使啦，不嬲都企喺度噶啦。而家 系啊，我哋要提醒华梅姐啦，我哋仲有 系咪咧？ 系啊，10秒左右咋，你可以讲你嘅 hashtag 啦。 好啦，我嘅 hashtag 系抗疫去郊游，人有三急都唔使愁啦。 唔该，华梅姐。 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带就挤塞。另外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加龙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繁忙，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啦，锦上路近住金钱围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锦上路近住金钱围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 Gimme Five 的黄天怡。疫情期间麻雀打少了，但家务就做多了，还要间不时帮家人扑下口罩，辛苦你了妈咪。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为保障病人安全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由医生或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些公布，上 orphf.gov.hk 了解详情。 我是白元浩，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着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新年睇翻市况，琴日港股啊要跌啊吓，咁啊，唔知系咪都受到港交所嘅消息影响啦，定还是系大家就睇到啊前景咧又开始唔太明朗啦？虽然隔晚美股啊再有得升咁样，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其实短期嚟讲咧，投资者嘅情绪系会有唔同嘅波幅喺度嘅。咁啊，如果有啲机构或者啲聪明嘅投资者咧，喺早前喺即系21,000+啊、22,000+咧买咗货，去到而家即系最高去到24,700+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成即系20%嘅一个利润空间喺度啦。所以而家我哋见到咧，无论系美股或者港股咧，即系从即系三月中底反弹到而家咧，其实系而家即系交割嘅即系状态当中，所以投资者的注码就会有些就获利，有些就觉得还是便宜，所以就短期来讲仍然都是横行即是待变的格局。那如果港股来讲是在即五月份能够去升穿回即24,800再企稳在上面的话，那有机会可能上市回来25,500至26,600，但我仍然都觉得是反弹的。但如果在这个五月呢是跌穿回即是即前几日即我哋阴烛跌落嚟，跌穿翻即23,200呢个位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啲啦。但小心完咗之后咧， 反而是我哋一啲系中线投资者，例如有机会真系去翻22000啊、21000几啊，咁又系我哋可以分住吸纳嘅时间。咁所以我哋要睇下自己嘅投资嘅概念同埋投资嘅组合咧，究竟系中线嘅投资者定系短线嘅投资者，而去睇翻自己嘅一个选择啦。 今日咧，晨光嘅听众啊，钟小姐咧就想问一下新李嘅建议啦。佢就未有货嘅，想买只信义玻璃，咁啊，现价位系咪吸纳嘅机会？会咧咁样，新烈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8688即系信义玻璃啦，即系喺信义集团下面。其实呢间公司咧都系尚算优质嘅，咁啊起码系一间即系正常业务发展嘅公司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基金去持有嘅。咁我哋首先分析一间公司值唔值得去持有同买入嘅话咧，就要睇下佢系咪同大市相关系啦。咁虽然佢唔系恒指成分股，但我哋睇翻佢业务咧，其实同世界经济有相关，个相关系数系相对比较高嘅。咁啊，佢做即系玻璃嘅制造啦，咁同汽车啊或者系啊即系欧洲嘅业务，其实都有啲相关系嘅。咁我见到就话，如果嚟紧疫情系仲有第二波、第三波嘅话，咁系咪全球嘅经济可以复苏得好快呢？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咁呢啲即系玻璃嘅即系销售，其实系咪可以保持住呢？咁所以就系、是、中长线咧，就要同个即系世界经济系有一个相当贵嘅数，大家就要研究啦。咁我自己觉得系从技术嘅层面去睇啦。咁我哋见到就话，之前喺睇翻中线图、月线图，其实都有去翻即系相对比较高位十一个几嘅，而家同高位咧都有成即系30几个% 嘅差距。而家喺呢个位咧，仍然同大市差唔多系代变嘅格局嘅。咁啊，假如喺短期间咧，可以好似大市咁样同步升穿翻9.3咧，反而嗰段时期去买咧，其实会系值得嘅。但假如你系一个中线投资者，佢跌穿到可能去到即系7.5啊、7元啊呢啲位再分住吸啦，然之后等佢1年2年咧，咁啊反而系可以直播啲。但你话而家呢个 moment 系咪应该去买咧？咁我觉得宁愿系即系观察多几个星期，睇下个大市嘅发展先。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咧答听众嘅问题嘅。新李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晒你，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嚟到今日朝头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消失的地图啊！好，即刻揾我哋电话侧边啊，有我哋嘅旅游作家呢位专家，佢就系 Stella 啦。早晨 ，Stella。 早晨。 你好啊！嗱，我哋而家望到咧呢个疫情，咦啊，好似咧有啲就快消失啊，就快完结嘅感觉，都系时候真系又待定多啲咧唔同嘅旅游 tips 啊，或者旅游地方咯。今日有咩好介绍先 ，Stella？ 梗系趁呢排大家待定啲咧，准备买机票咧，你知去边啊嘛？咁今日咧就嚟个近近地嘅先，咁我哋就去台东啦。 台东啊，台东有啲咩玩啊？ 台东其实今日想介绍一个咧，就比较大家可能未必咁熟悉，因为讲起可能台湾，大家就谂起啊夜市啊，甚至乎去 shopping 啊，买嘢食好嘢咁样。咁但系今日咧。因为讲到台东，其实大家都知啦，台东嘅感觉咧，即系花莲啊，台东嗰一带，其实同我哋平时去开台北、台中、高雄非常之唔同。咁，城市啲啊，台北、高雄嗰边，但系咧嚟到台东同花莲，佢哋台湾人称呢个地方为花东啦。咁呢一度其实咧就系、是、面向太平洋嘅嗰一边嚟嘅。咁，嗱，你已经想象到个画面，其实我今日要讲嘅嘢咧，就一定系。好山好水啦， 咁面向太平洋咧，的而且确已经俾到人一种好好浪漫啊，或者系好广阔嘅感觉啊，令人心旷神怡、啊。 冇错，咁今日介绍呢个地方，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就叫比西里岸啊。 比西里岸，哦，佢就喺台东嘅位置、啊。 冇错，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系三仙台附近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其实呢一个位置咧，系一啲原住民而家仲系住咗喺度嘅地方。因为大家知啊，台湾有好多嘅原住民啦，咁佢哋分咗好多唔同嘅族嘅。咁住喺台东比西里岸呢一边咧，其实 當地個村民而家大概得300多户嘅啫，但係入邊咧有90% 咧都係亞美族嘅族人嚟嘅。 亞美族啊， 係啦，咁係當地一個好傳統嘅民族啦。咁佢哋其實呢一個地方，我自己覺得好靚，就係因為咧，其實佢背後就靠住呢個海岸嘅山脈，咁係一座高山。咁頭先講咗啦，前邊咧就望住個太平洋，咁係真正嘅背山面海啊！ 哇，諗起而家咧都想飛過去啊！ 冇錯，咁所以其實咧嗰一個嘅感覺係頭先講啦，除咗好輕鬆之外咧，我覺得最更加俾到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好愉快，因為當你個環境咁樣嘅時候，其實造就咗亞美族人嗰邊嘅個性咧。是比较一些开朗活泼啊，一些乐观的感觉。咁所以你行埋去他们的村落度，一间会提到一些壁画啦，甚至乎他们之后的一些艺术创作，其实是整个人咧，你都会跟住开心，是完全不会有郁闷的感觉的。 都几多不同的体验、啊。虽然台湾都是讲国即系叫华语啦，系咪先？ 系。 咁但系原来都有几多唔同嘅文化我哋睇到噶、哦。 冇错，因为就以呢个地方名比西利昂嚟讲，因为听落你可能咦唔似一般嘅中文名咁啦。其实所谓嘅比西利昂其实系来自于佢哋亚美族嘅语言，因为佢哋呢个名嘅意思其实就系养羊嘅地方啊。咁佢哋羊咧叫斯尼，咁斯尼其实喺译翻做台湾嘅。語言啦，華語嚟講就變咗係比西利岸咁樣。 我叫咩 Siri 啊，定 Siri 啊，即係電話嗰個。Siri 係啊 ，Siri 係 S I L I， 咁佢係羊咁解。 哦， 係啦，咁所以其實幾得意嘅，你會喺個地方名都揾到其實係同佢哋當地嘅文化息息相關嘅。 哦，咁如果我哋去到嗰度，會唔會有好多嘢其實同羊係有關嘅咧？ 其实会啊，因为咧你一去到啱啱又讲到系海岸嚟噶嘛，咁其实佢有一个系好似防波堤咁样嘅散步嘅路径噶。咁嗰一边我自己觉得其中一个好适合大家去影相咧，就系、是、其实佢因为你知啦，台湾有阵时夏天就会有打风啦，咁打风其实好多咧，佢哋称为漂流木嘅木头咧。就會沖咗埋岸邊嘅，咁曾經就有一位嘅藝術家咧，咁佢就用咗唔同嘅漂流木，去一支一支咁咧扎起咗，變成一隻羊，一隻羊咁。咁其實你去到岸邊就會有一隻好大嘅叫領頭羊啦，就係、是、額頭戴住，咁後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羊仔，咁佢哋全部都環保，因為就係用翻啲漂流木去做成嘅。 嗯嗯，喂，有少少似咧就以前咧都去過啲香港嘅環保園啦，咁佢哋園入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凳。那些凳都是用那些叫做拆毀了、香港舊有的碼頭的木呢去到做出嚟嘅，都有呢一個嘅感覺喎、啊。呢、這個 係冇錯，所以其實世界各地都會有類似嘅作品。咁啱啱提到呢一個領頭羊，即係帶住後邊啲羊咩咩嗰只大羊咧，咁其實佢有個意義喺度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時一啲嘅城市發展嘅時候，咁鄉下地方嘅年輕人就會出咗去城市發展啦。咁佢哋居住原本嘅城嘅鄉下小鎮咧，咁其實得翻啲老人家。咁所以呢隻羊有個意思咧，就係、是、其實話俾大家聽，出咗去嘅遊子咧，都知道翻屋企嘅路啊。 哦，就知道回家嘅方向同埋回家，咁啊得到嗰種嘅舒服同埋快樂啦。 是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村入面虽然有好多老人家啦，但近呢几年因为开始慢慢发展返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啲年轻人呢会返嘅入嚟。咁头先有提到例如一啲村庄入面嘅壁画都系一啲当地部落嘅青年同埋嘅小朋友一起去画嘅。 嗯，喂，好多呢艺术嘅嘢喎，但如果我去到呢一个叫做台东嘅比西里岸呢，有冇啲叫做喐笛，即係好似我呢啲呢，嘩，停喺度呢有陣時都周身痕啊，想喐下，有冇呢啲嘅方向或者旅游方法先？ 梗係有啦，除咗頭先讲静态啲，即係睇啲样啊，或者去睇壁画之外，頭先有讲到啦，就係、是、其实佢咁靠近个太平洋，咁你已经联想到一定会有啲水上活动嘅。係啦，咁但係就唔係嗰啲好刺激嗰啲香蕉船啊，或者係有降落伞飞嚟飞，唔係嗰种嘅。咁呢个活动系独木舟，咁变咗系其实动态之中带少静态。点解咁讲呢？因为你撑出去嘅时候，因为出面就太平洋啦，其实都要啲力气，因为浪有时会比较大。咁你出到去嘅时候呢，反而佢哋唔系 keep 住撑架船嘅，而系会定点喺某个地方呢欣赏嗰边嘅一啲海水啊，深海湖，因为海水好清，你直情可以见到呢海入面有好多鱼啊，或者海龟游嚟游去啊。 嗯，如果 我话洞中大整啦呢个活动， 我突然间都谂翻起咧，其实香港譬如有一啲叫做玩独木舟嘅朋友咧，佢哋都中意喺香港嘅水域入边咧就撑嘅，例如有阵时去嘅印洲塘咁样。咁你话就话系一个动态嘅活动嘅啫，但系其实佢哋去到咧系 可以好靜態咁樣咧欣賞下嗰啲嗰啲島嶼啊，佢哋嘅特別嘅形態啊，或者去睇下好靚嘅日落啊，都係學你話真係有洞中有帶靜嘅活動嚟㗎噃。 冇錯，因為特別係當出到去近比較近即係海洋嘅時候咧，其實你平時喺岸邊望個海，可能你都會見到啲海嘅顏色有唔同嘅層次，藍嘅都有深深淺淺咁樣啦。咁、但係你真係去到個海出面嘅時候，你再望咧，你會發現啊，原來啲顏色咧其實又有少少唔同，再加埋時陽光灑落嚟咧，個海面有少少閃靈靈嘅感覺咧、 啊， 其實仲靚。因為但嗱喺台東，因為東岸啊嘛，睇唔到日落嘅，係咪睇唔係啦？睇唔到日落，咁我哋嗰邊睇到日出嘅，係啦。咁但係我自己會建議去玩嘅時間咧，特別係夏天花蓮咧，台東嗰一帶夏天其實好熱嘅，咁大家可能盡量就揀啲。大概可能晏少少，唔好喺正中午出去，即系一系就早啲，一系就接近傍晚嘅时间。 喂，如果我要出去即系近太平洋嗰边玩嘅话咧，系咪可以 join 当地嘅一啲嘅 tour 咁啊？有一啲专业嘅教练带我哋，即系最紧要安全至上嘛。 冇错，其实咧头先讲，其实嗰个比西里岸嘅位置唔算太大。咁头先例如讲壁画或者嗰啲领头羊嘅漂浮木艺术装置啦，深挖湖喺一啲嘅。獨木舟嘅一啲鋪頭咧，其實佢哋都係喺海邊嗰條路嗰度嘅。咁你行埋去其實唔難揾，亦都係我覺得幾得意就係頭先我講到一啲年輕嘅人慢慢翻翻嚟佢哋原本出世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嘅鋪頭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原住民去開嘅，特別係我今次參加呢個獨木舟嘅活動，深挖湖係佢哋年輕人翻翻嚟特登就為咗振興呢一個佢哋鄉下嘅經濟而去處理嘅一個 project 嚟嘅。 哇，都好有心喎、啊！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大家亦都可以过去支持下佢哋啦。因为其实唔止夏天你话好玩嘅，其实就算冬天你唔可以玩水嘅话，我都觉得喺侧边，无论你系影下相啊，或者去望下海，都非常之舒服嘅。 系啊，嗱个海又舒服啊，一定噶啦。但系咧，个海其实嗰啲水啊，各样嘢，我哋可唔可以例如游下水，或者直头欣赏埋佢哋嗰啲海洋嘅生物，有冇机会做到呢？ 可以啊，其實冇問題嘅，因為你出海嘅時候會穿著住救生衣啦。咁樣情況許可，即係當然要睇翻嗰日嗰個海面嘅情況。 教練又會安排啦，係嘛呢個？ 係啦，如果 OK 嘅話，咁就可以落水咁浮喺水面嗰度感受一下啦。咁但係要小心嘅，因為我哋參加嘅時候咧，嗰日海浪比較大啦，咁可能會容易有人有暈船浪嘅。係啦，咁就要小心啲啦。咁如果真係擔心嘅話，可能出去之前就食定粒暈船浪嘅藥丸啊，咁就會好啲。係啦。 咁都幾多嘢可以睇同埋玩喎、啊？呢、這、一個比西利亞， 有凍有靜， 係啦，靜又得。冻嘅都得啊吓，咁而且仲可以咧喺呢个太平洋嗰度咧就轻松下、舒服下，哇，都非常之好啊！有机会都可以去一去吓，大家待定底啦。今日唔该晒 Stella 先，拜拜， 拜拜。 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再见，转 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妒忌盼，在相识以来，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现在和你讲起，曾盼说真，你说很可惜，遗失以往，回味共处率真的慢慢善变吗？也罢，逞强任性吗？也罢，我或已相信，我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你。 作品来自 Rubber Band 的叫做 First Date。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我哋请埋罗启新出嚟先。早晨啊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早晨，晨光听众。 今晚有咩睇咧？三十一。 今晚八点钟咧，大家留意啦吓，有呢一个咧，难能可贵嘅头条新闻啦。 嗯。 咁、啊、 有冇有冇你啊？今晚有冇啊？ 冇啊。 哎呀，想睇啊！ 系咯，我都好想听你唱歌。 咁诶，冇得唱噶啦。唉、好多原因啦，即係而家製作越嚟越困難啦，真係。 明啊明啊，共勉之。 咁另外呢就去到呢個日常八點半啦，咁即係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喎。咁而家血庫呢嗰、那個捐血即係血庫指數呢係、長期處於低或者係極低嘅、 啊。 因為呢就少咗市民出外啦，咁樣亦都會擔心呢就係捐血呢會增加感染風險啦咁樣。咁、其實呢即係有關方面已經澄清過啦，就唔會有呢樣嘢㗎啦。咁、所以呢另外一樣嘢呢，就如果你話要捐血嘅話呢，啲朋友呢就要留意啦，即係、如果你呢捐血之後呢出現啲發燒啊、呼吸道感染嘅症狀呢，盡快求醫啊，咁仲埋呢要做好啲個人嘅保護措施。咁另外呢有一樣嘢呢啊，燕子又嚟啦，有冇發覺啲燕子啊？ 有啊有啊，成日呢喺即係我哋啲住村屋嗰啲呢都會見到好多雀仔㗎嘛，而呢排呢都見到好多嘅燕子周圍喺度飛喎、 啊。係啊，本來嗰陣時呢有燕子呢喺我即係嗰個鹽棚底下呢，咁都幾好啊，但係呢嗰笪地方係晾衫㗎，佢哋都好多啲糞便嗰啲嘢呢，結果呢唔、好意思啊，燕子你借一借啦，咁 不半豆。 就有一個咧，就係、燕子普查嘅義工啊，個隊伍咧，個名幾得意喎，叫做咧吱吱吱吱，係啊， 咁佢有冇喳喳喳喳？ 冇啊，我開頭立馬以為吱吱喳喳咁樣，但係原來係吱吱吱吱，個可能就係模仿翻呢啲 燕子嘅聲音啦，咁樣嚇， 幾得意 喎！係啊，咁樣又會去補查下，睇下嗰啲燕子嘅數目啊，咁樣嚇。咁我哋咧一啲燕子其實咧，大家都唔知咧，佢哋叫咩名嘅喎，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啊， 有啲叫小白腰羽燕啊， 腰羽小白腰 羽燕。 是啊，有家燕啦、啊，即系唔系家，啊，同埋有个小白腰羽燕啊。喂，阿小白，你要研究一下小白腰羽燕咧、啊，你知啦，即系小白咧，平时就唔系腰啊羽燕嘛，系腰啊万 燕。 我估到你咁讲噶， 你估到啊，但系今日。你我觉得顶定嘅够胆，今日由你同我讲 就系咯。 咁啊，你即系小白腰万燕啊！ 啲命运嘅嘢啊！ 唉，好啦，咁啊，另外唔知你阿万燕听唔听到啦？咁啊，要睇下呢个九点半咧，就零距离科学啊，有超人类系列之听无限吓。咁啊，而家咧就即系喺研究听觉方面咧，咁就越嚟越多呢啲新型嘅助听器啦。咁有啲咧就超越咗人类咧嗰个听力范围。即是他可能听得更加高音啊咁样。咁同埋一样嘢呢就是说、啊、原来呢好多老人家呢、 嗯、 他嗰个工作记忆啊同埋选择性注意力呢会随住个听觉下跌呢而下跌㗎。咁、 哦、 原来呢是一个好嘅助听器呢是可以帮啲老人家呢有听障嘅老人家呢 是 改善呢方面嘅问题㗎。 好唔该晒嘉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7岁休班警员，怀疑他同早前被捕的另一名警务人员涉及的贩毒案有关。消息指，早前被捕的是一名警署警长，两个人属于同一队人员。警方星期四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店的房间。检获约值140万元的毒品和大约27万元现金，拘捕两男一女，包括一名41岁的休班警务人员，在他身上搜获大约2公斤的怀疑冰毒。毒品调查科人员调查之后，搜查石硖尾一个住宅单位，检获另外约23公斤的怀疑冰毒，怀疑同呢名被捕的警务人员有关。之后拘捕37岁休班警员。所有被捕人士现正被扣留调查。根据现阶段调查，警方有理由相信，至今检获的25公斤怀疑冰毒，同上个月28号一宗超过1亿5千万元的毒品案件有关。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来自吉林的本土感染病例。45岁患者在舒兰市公安局任职洗衣女工。他前日发烧，寻日确诊，有关部门正系追查病源。另外，寻日新增16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219宗。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星期日公布放宽抗疫限制措施。他说政府会以最大程度的谨慎考虑解封国家的安排。法国下星期开始逐步解封，被划为绿区，即是风险较低地区。若果感染率维持低水平，中学、咖啡室和餐厅等最早可于下个月初重开。被划为红区，即是风险较高地区，要维持严格的限制措施，主要在法国的北部和东部，包括巴黎地区。红区的公园和中学等维持关闭，解封步伐会较慢。挪威宣布学校将于下星期一重开，酒吧可于下个月1号恢复营业，下个月15号开始，当地可以举行200人参与的文化和体育活动。美国司法部撤销针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刑事检控。弗林在当年通俄特别调查中其中一名被起诉的特朗普前顾问，他2017年承认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接触的事情上曾经向联邦调查局讲大话。总统特朗普和他支持者一直批评司法部起诉弗林的决定。弗林早前亦都寻求撤回当日的认罪答辩，司法部在这个时候撤控 惹来外界关注。特朗普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时话，弗林是无辜，早知对方会获撤控，他对此感到高兴。特朗普指很多人将要为事件付上沉重的代价，又形容他们是垃圾。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3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宇华教育7.11元，跌6.9元；腾讯控股414.2元，升6.8元；美团点评109.6元，升1.9元；中国平安78.05元，升3.72元；希望教育2.15元，跌7仙；小米集团10.5元，升1.2元；阿里巴巴192.3元，升1.9元；友邦保险69.35元，升1.5元；中心国际17.4元，升4.4元；信宇光学科技114.8元，升1.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6，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4，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947点，升273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4美元，卖出1,71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就车多。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新井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二号干线威尔斯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我是 Albert Long 欧瑞强。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会继续用音乐发放正能量，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Look for a star, look for a star。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九点钟， 约定你，到时见。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排好多朋友都留喺屋企啊，可能都成日煲剧噶啦。呢一套韩剧你有冇报道咧？嚟自韩剧《The King》里面嘅作品《Zion T》，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아무도없는이시간속에서차가워진바람이우릴갈아놓으해기나긴밤을다시맞이하겠죠꿈에라도볼수있다면말야잠이드는순간도좋을텐데 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嚟自韩剧《The King》里面嘅作品《Zion T》，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九点四十一分嘅时间，咁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嚟到我的享乐时代。早晨，小白。 早晨 ，Barbie， 仲有 彭仔出嚟， 彭爷爷喺度。 早晨， 哇，真系开心啊！头先 点啊？你做啲咩嚟啊？ 冇啊，听住晨光第一线啫嘛。小白要咩现话？ 喂，系咪你安排噶？我想问， 唔系噶，佢天安排俾你噶嗰只燕子， 真系命中注定噶。 是我边有咁样嘅本事啊？撮合人哋姻缘， 真系 天帮你噶，白元浩。 迷途迷途孤雁啊吓，好享乐时代。 意思啊你，真系啊，好好珍惜啊你啊。 哎呀哥，我真 系死唔到， 系咪好开心咧？ 系啦， 恭喜你啊，芭比， 咁就好啦。星期五嘅晨哥第一线咁开心， 咁啊啱咯，即系名副其实嘅 Happy Friday 啊 吓。系、哎、啊，要嘅要嘅吓。好啦，阿芭比有啲咩好嘢介绍我哋啊？ 嗱，因为咧，适逢今个星期日系咩日子啊？ 母亲 节 系啦，母亲节。 嗱，我因为咧就考虑到咧，平时咧啲小朋友们咧， 利益申报啊，你要 系我系一个妈妈， 利益申报 我有冇持有妈妈嘅名衔有？ 你有冇持有咧？ 有嘅，有。 好啦，讲翻整体先。因为咧平时咧啲小朋友咧，如果要翻学嘅时候咧，咁啊老师通常就会做啲咩啊？喺呢啲时候就安排嗰啲小劳作啊、小手工啊，或者系啲画画咧，就会教佢哋诶送啲乜嘢俾妈妈咧咁。 系、哦。 咁但系而家 卡啦，或者嗬。 系啊，即系通常都会有呢啲嘅小玩意啦、小心意啦。咁、但系而家因为大家就停课咯，咁啊可能咧喺学习上咧，即系书本啊或者系啲课程内容咧，就未必能够安排到咧教啲小朋友做劳作同埋心意卡啦。咁所以咧有见及此，我 Miss Lam Lam 就上身啊，由而家出动就谂住同大家啲小朋友咧讲下有啲乜嘢可以花啲心思送俾妈妈嘅。 我早两日嘅时候咧，帮个仔仔攞功课啦，咁啊带埋仔仔去啦。个幼稚园老师已经同我仔讲咧，就系话入边咧有个劳作噶，个劳作咧有张卡噶，你记住静静地整俾妈妈。诶 、即系都有做呢样嘢。 妈妈同佢去啫，如果系妈妈咪 唔系咯，我都系咁谂啊。咁阿妈会咁点啊？ 咁就同阿妈讲。 好有趣啊，幼稚园老师。 又几好笑，如果是阿妈，她可能就会跟阿妈说，你们可以一起整啦，母亲节的时候。通常都是有这些这样小小的技巧。今朝早呢，就是其实自己呢最近都想了两样东西，都是想着母亲节那天跟女儿一起做的。因为呢其实小朋友呢，虽然他可能如果大小小那些，可能七八岁开始就懂得自己去自动自觉画张卡啊，或者是买些小礼物啊这样啦。但是呢都可以有一些啲嘢咧，系母亲节当日咧，妈妈同埋小朋友，就算几多岁都好咧，都一齐做嘅一啲玩意嘅。嗱，而家咧好多啲幼儿园咧，或者系啲细个啲嘅小朋友咧，好中意玩一样嘢叫 dirty art， 你哋有冇玩过？ 我冇、 听都未听过、 系啦，所谓咧，即系会佢哋而家咧，好多都系系啊，即系好多都话咧，中意嗰个概念咧系反璞归真啊、即系咧嗱，以前咧咪好中意教你用啲广告彩啊、油扫啊、画笔啊，即系有晒所有啲画画用具嚟到上嗰啲画画堂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啦，而家咧就中意咧俾个颜料你。跟住咧，最多俾一張箭你，即係驚住你整污糟屋企或者班房咁樣啦嚇。然後咧，佢唯一提供嘅咧就係一張白畫紙嘅啫。咁好啦，你就要諗你嘅方法咧，去塗嗰啲嘅油彩上去張畫紙度。咁就係點咧？用你嘅 手指啊？ 係啦，手手腳腳啊。 哦， 系啊，而家兴咁样嘅，因为咧我听有几个 唔怕污糟， 其实系要佢哋唔怕污糟，去学嗰个触感啊、 但系洗得甩噶嘛，嗰啲 洗得甩，嗰啲系比较容易洗得甩嘅颜料嚟嘅，就唔系话好似我哋往日嗰啲广告彩啦，可能都如果揩咗上衫啊或者系皮肤咧，都会啲颜色难啲洗啦咁。 佢死嘅真系啊！ 你好似试过、 若我系谂紧，因为我又系好怕咁样嘅，即系我哋大人就系咁噶啦嘛，一见到啲细佬哥，虽然。彭爷爷冇自己嘅细佬哥啫，但系如果咧，即系同人哋啲朋友嘅细佬哥食嘢啊，或者系玩嘅时候咧，就好惊佢会整污糟自己啲地方嘅。 咁都系正常嘅呢个谂法。其实我自己都怕污糟噶，即系我自己要去冲破嗰个障碍咧，要去伸只手落去摸颜料咧，我初初都几反感嘅。其实咁，但系咧，而家咧坊间其实有好多咧好容易洗得甩嘅颜料啦，咁同埋亦都有好多啲报告证明咧，嗰啲颜料咧接触皮肤咧系冇伤。伤害性嘅，即系唔会话有啲咩有啲毒素啊 ，click click 嗰啲咧，咁就冇嘅。咁都适合啲小朋友可以真系落手落脚啦。今次真系落手落脚啦。咁你俾张大画纸佢咧，佢就可以用嗰啲颜料去印啲手手啊、脚脚啊。咁当然仲可以见证住佢嗰个成长，即系原来今次咧印呢一个咧，嗰只手仲系咁细嘅啫。咁变咗咧，除咗话系嗰份嘅心意喺张卡度即系见证得到之外咧，更加咧就系睇到佢嗰个成长。嘅历程啊，因为今年 平我呢个有意思， 系啊， 這個、有意思。 因为我知道好多啲爹哋妈咪咧，即系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都中意帮佢哋打手印噶嘛。 有啊，我都有，你有冇？ 系嘛，我有啊，但系我嗰个好失败，因为咧佢未干嘅时候咧，我个女再抌多咗脚。 哦，咁冇咯。 呢啲嘢 嘅 咩？ 系啊，即系佢会印住佢个脚帽啊，好似啲软石膏咁噶、踩咗落去就等佢。 是不是好似荷里活短明星咁啊？ 系就系嗰啲咯， 手印啊，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是、咁样啊，打个手印同脚印。咁样，然后就俾个罐你笠住。 哦，唔系红毛丽嚟噶， 唔系啊，佢嗰啲好似石膏粉做出嚟嗰啲咩，好轻一嚿咁样嘅嘢嚟嘅。 咁就俾你摆喺屋企做纪念啊？ 系啊，跟住阿爸阿妈 几钱啊？ 嗰嚿嘢都百几二百蚊 啊！ 几傻啊！你话， 如果你要打齐手手脚脚就 double 咯， 成个 B B 压落去一百。 哇！我又冇咁样谂过，你可以开发呢个市场啊！ 我就唔会做呢样嘢。 喂，嗱，讲翻个劳作系啦，嗱，咁啊可以即系除咗话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啦，因为即系小朋友咁细个咧，如果讲紧我哋嗰啲几岁咧，你都惊佢整污糟嘅地方，同埋惊佢唔识开颜料咧，咁变相咧，如果家长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参与咧，咁就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咯。咁啊，其次，如果有啲家长咧真系怕污糟，好似我咁样咧。咁亦都可以用一啲嘅日常生活都隨手可得嘅小工具嘅，咁例如舊報紙啦，又或者係垃圾袋啦等等。咁例如嗱，譬如報紙咧，佢都有油墨噶嘛，咁同埋佢都比較容易索嗰啲顏料噶嘛。咁咧，你可以將佢揸成一個圓波波嘅形狀。咁你即視乎翻你張畫紙有幾大，你就即揸佢幾大啦嚇。咁咧，你就可以用佢嚟印嗰啲顏料。咁我假設係即係圓波波形狀咁樣啦。咁你其實咧就可以，譬如攞嚟印一朵花花啦，即係幾個花瓣嘅圈圈啦。或者咧有啲小朋友咧講故事咧，就成日講啲毛毛蟲啊咁樣咧，又可以將佢一路重疊咁樣印咧，印做一條毛毛蟲喎。咁可以用唔同嘅顏色咧，就可以用呢啲好簡單同埋日常都好容易隨手都有嘅工具咧，就可以做到啦。 係 啊係啊，咁又唔會整污糟隻手咯。 啊，幾好喎！呢個諗法又即係變咗將舊報紙你可以揸揸埋埋咧，變咗做啲畫筆或者畫具喎。 係啊，咁當然你屋企如果有其他嘅形狀嘅嘢，而你又唔介意佢整污糟個底嘅，譬如啲膠盒嘅底啦，或者係嗱，唔好用盒蓋喎，因為用盒蓋咧就驚住洗得唔乾淨，攞嚟吸食物唔好啦。咁你如果用個底部咧就 OK， 咁都可以印下啲唔同嘅形狀咯。咁亦都可以即係自己發揮一下小朋友嘅創意啦，睇下佢哋會揀啲乜嘢物品嚟到去布置。咁呢一個咧就係你只需要付出一張畫紙同埋嗰個顏料咧，咁你就可以有好多無窮無限嘅創意同埋心思包含咗喺入邊啦。 有問題， 係請講。 咁呢一個顏料喺邊度買啊？呢啲咁容易洗得甩嘅。 其實咧，呢啲好多香港嘅嗰啲玩具店啦，又或者係一啲 文具鋪有冇啊？ 文具鋪都有嘅，其實。而家都坊間文具鋪都已經有好多呢啲容易清洗到同埋水溶性嘅顏料啊，咁入去可以問一下咧，就都好容易可以今日去買咁啊，聽日後日都可以做到咯。 哦，咁就好啦，我幾驚你話又要網上邊買。 唔使啊，唔使，呢個就真係隨處都買到噶，甚至乎有啲超級市場我都見過有得賣。 又系咯，都几好提议啊！如果真系好似阿芭比话斋，惊整污糟自己屋企嘅话，咁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咪去人哋屋企玩咯。 哎，彭爷，我哋谂住礼拜日上你屋企， 人哋屋企玩就最好啦。 即系亏你谂得到啊！ 系几好。 是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因为你我乐意这样生活。笑谈过繁华万事皆空，大风吹几个时代交错，因为你我没抗拒过寂寞。男孩平凡的向世界挥手，让怒气没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看你眼神火热，心口就沸腾着。我不去想到那一天璀璨停，之前我们一起唱和最感动的时刻。曾经是阳光下的角色，到后来适应冷暖和曲折，因为你我的心永远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梦起幕落，缘起缘灭。 等着，我不去想到那一天璀璨定格，只要沉默之间我们一直唱和，最感动的时刻当我有话要说，总有人听我说，当我迷失路途中你为我断后，转过几圈地球，转眼几个念头都过， 来自周华健的《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 ，Rebecca。 早晨，你好。 你好啊！今日我知道。 Sorry 啊，小白。 系啊，唔紧要，可能我哋把声似咧，系咪？ 都一样咁好听，系咪咧？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嗱，我知道 Rebecca 系咪你屋企人生日啊？ 是啊是啊，我 个 女生日。 你个女生日、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女女讲先？准备好呢、這、一个，佢系今日正日生日定系点样啊？ 今日正日。 今日正日，咁啊有冇话佢几多岁啊？芳龄几多咧？ 都大啦，27岁啦。 哦，拍拖未啊？ 都有嘅， 都有嘅。咁啊，有冇见过个男朋友啊？ 哦，咁啊，未啊，未啊。 哦，但系佢有同你讲关于男朋友拍拖啲嘢嘅。 都有讲下啦，久唔久？ 咁、都好啊，证明咩都同你讲咯。迟快迟早就即系带翻嚟见噶啦。 系啊，希望啦吓。 好，有啲咩想同女女讲啊？ 祝佢今日生日大快乐啦。就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埋每日都开心愉快幸福。 系，都好紧要啊！呢啲今日有冇啲特别嘅庆祝活动啊？同佢。 今日有啊，出去一家人食饭啦。咁啱今日咧就解封咗限聚令啊嘛， 系啊，宽松咗啫，宽松咗啫， 多咗人都可以。 系啦，就可以变咗就可以多翻少少人，就唔需要话系唔使出去食咯，系咁样啊。 又唔使两台啦，八个人呢个数目啱唔啱你啊 ，Rebecca？ 啱啊啱啊，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呢对于一众即係平时要煮饭嘅家庭主妇嚟讲呢係无意中呢减轻咗啲压力嘅。 係啊係 啊。唔使成日都餐餐喺屋企煮嘛，即係卒之都可以出街食。 其实每一日呢諗食乜嘢係好痛苦㗎嘛，Rebecca。 真 係 啊，真係啊。 我都明白。 辛苦你啦呢段时间。你咪继续加油喎。 好啊，大家一齐加油啦！ 系啦，亦都祝你女女生日快乐啦， 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吓，好，多谢你嘅电话， 身体健康， 多谢晒，拜拜， 拜拜。 共欣赏， 动人地方。 乐时光又岂止净系咁短暂呢？ 冇错啦，咁啊，转头有风骚快活人都可以继续咧 keep 住我哋嘅快乐时光啊！吓， 亦都希望呢一种嘅快乐咧可以延续过周末，大家有个愉快、开心、美满嘅周末啦！ 冇错啦，快啲啊！如果仲未 plan 母亲节嘅话咧，而家要快啲谂一谂啊，点样去呢一个星期六、星期日嘅时候咧，同妈妈庆祝一下先得啦吓！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Bye bye